238点，总成交金额是214亿。部分活跃港股的报价，腾讯控股349.2升2.6，工商银行6.33升7仙，建设银行6.95升9仙，中国平安63.3升1蚊，吉利汽车25.55升8.5，中国银行4.07升3仙，恒生 H 股115.6升1，众安在线69.3升2.3，汇丰控股77.7升2.5，中国人寿24.3升5.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是7.809，英镑10.359，瑞士法郎8.036，澳元6.139，加元6.264，新西兰元5.62，欧元9.1943。每百日元对港元6.9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85.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5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1,8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48美元，卖出系1,27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意外咧，系已经清理好噶啦，全线系解封嘅。咁但系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咧去红磡，即系过海方向咧，都仲系有车龙，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喺新柳街，而启德隧道咧就已经系取消咗间封嘅。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喺九龙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就少少车多，而龙翔道去观塘咧都系慢车嘅，龙尾喺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车多繁忙。讲下咧有关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铁路线咧，包括东铁线来回红磡至到上水，同埋部分轻铁站咧，今晚系会通宵行驶嘅。就系港铁路线啦，东铁线来往红磡至到上水，同埋部分轻铁线咧系会通宵行驶。电车延长服务咧，至到今晚嘅凌晨3点。咁另外部分巴士同埋专线小巴咧，亦都系会延长服务时间嘅。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记得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Radio。几时都咁丰收？ 我想上网买嘢，但屋企冇人收货添。 不如你试下用香港邮政嘅自由站自助领件柜嘅服务啊！邮件可以寄去你拣嘅自由站，放工先去攞。呢、這个服务冇额外收费嘅。 点样申请啊？ 去香港邮政网页 hongkongpost.hk 申请一个领取邮件编号，将编号加喺邮件上面，邮件就会送去你拣嘅自由站或者邮局噶啦。有啲网购平台仲可以俾你直接揀埋自由站添。 8月15，我和你。 阿田啊，其实我每一年都好想同你过中秋。 点解啊？ 因为我嗌你一个，你会嗌晒你成家人一齐嚟救晒热闹嘛。 代代相相，世世相相。 子维，其实我都想叫你好多年噶啦，因为我叫你一个，你会带多个嚟招呼我嘛。 我点知带一个啊？我都可以好人齐噶。 我呢啲叫人齐，你嗰啲叫齐人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和你的快乐中秋。 想唔想话想就想，唔想冇得想。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Hello， 早晨， 中秋节快乐！ 呢度有肉兔啊， 呢度有啊， 有啊，好大嚿肉啊， 系啊， 肉 系 咦，肉兔又系我，嫦娥都系我。 点解你会系嫦娥咧？ 早晨啊， 一定系你嘅。 唔该，师傅。 咁我都想做 棵树啊，俾人劈啊！ 你咪嗰只兔咯。 我想做棵树多啲。 点解啊？中意俾人劈啊？ 因为传说中呢棵树系劈极都唔冧噶。 哇！即系哇，即系 搵 啲声噶咯， 系咯，长春噶先啊！ 早晨，中秋节快乐！ 早晨，曾志豪啦，桂花田同黄耀祖。 早晨， 今日嘅假日情绪会唔会浓厚到你而家已经想切住个月饼嚟做节目咧？ 喂，我简直系有少少，我谂唔止净系我啊，所有嘅听众啊，喺公司度啊，应该。都喺度想有炮仗都烧啲噶啦，应该。 我觉得作为老板咧，都真系应该攞盒月饼翻嚟。虽然大家唔好食咧，就切定埋咧嗰十几块咧，跟住每人，哎呀，中秋节快乐，同大家同事。 你系讲紧刚才嘅情景，有个员工拒绝咗老板请佢食嘅月饼。 哎呀， 好犀利，我觉得证明呢度即系工作关系几咁融洽啊。 咩 ？Say no 噶，人哋向你示好请个月饼咧，我哋呢个拍档第一时间话，哎呀，唔使啦，唔要啦，争在未话咧胆固醇高。话即系话你害我 咁又冇，系大家都明白。嗱，虽然如果做老板将佢切为十几廿块，跟住咧就夹埋个牙签咁咧，即系喺度咧啊，真系啊，我觉得中秋大节噶嘛，咁作为老板，哎呀，俾大家食少 有冇嘅咧？你估一般 office 里边咧？嗱，我先举手啦，我今日咧都有继续送阿 B 翻学嘅时候咧，学校有嘅，学校咧佢有叫做咧今日系今日中秋正日啊嘛，咁咧佢哋会有呢个所谓咩灯米。即系中秋猜个灯米嘅揭晓咯，即系佢好似我哋玩游戏咁样咧。我今日先知傻傻啊，翻去嘅时候，佢就话：各位小朋友同埋家长，今日咧就系揭晓中秋灯米嘅日子啦。 我想问个灯米个谜面系咩？ 我好深噶， 嚟讲嚟听下，等我哋嘅听众估下啊嘛。 唔系，例如是举出中秋三样食品咯。 哦， 都要咁样噶。 喂，咁如果小朋友答到，佢哋答得到，咁咪开心咯，系咪？ 仲有啲佢哋啲学校题嘅，例如话呢间学校喺呢一区已经第几年啦，哇，咁深嘅话咧。 咁可能学校长期写住70咁样啦。 系啊，然后又话咩灯笼好唔好玩啊？即系总之咧就应节咯。 系， 咁我心 开心啊。 系啊，连幼稚园都有啲应节嘢啦。咁啊，一般 office 有冇咧？ 好好玩嘅幼稚园。 有，我都觉得系。 咁咧，譬如 最开心 新年又有行年宵，中秋又挂灯笼咁样噶。 系佢有啲 又扎粽咁样。 会播片添噶， 吓播咩片啊？ 其实我觉得我哋大人反而冇咗啊。佢咧有啲班级就上去听嗰啲灯米揭晓啦，有啲班级咧我装到佢匿埋喺个课室度咧，佢播电视咯，即系嗰啲大人幕咁样咧。 咁做咩？播大月光啊？ 有大月光啊！即系可能咧讲翻呢个嫦娥奔月啲古仔咁样咧。 系啊系啊，从小就灌输一啲中国节日咯。 系啦，嗱，其实好认真，我哋不如而家做个简单测试。 嚟啊！ 有冇人可以好有信心将嫦娥奔月呢个故事讲出嚟啊？嗱，唔难啦。 喺旧年嘅8月15咧，应该系百无禁忌讲过。 系啊，嗱，老实啦，你咁大个人咧，你可能 信心，你讲到咁大， 你可能话，哎呀，喺小朋友啊，先要听呢啲古仔嘅。嗱，如果小朋友唔听啦，嗱，大人好少讲喎。你嗱，你有冇讲过呢个古仔俾乐乐荣荣听？ 梗系冇啦， 冇啦，系咪先？ 我觉得学校会教咯， 我可以好有信心咁样话俾你。 呢度最冇信心系你， 我系冇信心讲到俾你知噶。 你试下讲一次出嚟， 讲唔到啊！直情咪上我奔咗去个月度，跟住见到，跟住有肉兔咁样。 样咯。 尽你嘅能力讲到几多 好，喺好， 我而家俾个机会佢。嗱，预备，而家由黄耀祖叔叔同你讲故事，翻书仔。我都俾人叫叔叔啊！ 咁你大过我啊嘛，咁我咪细佬咯。 我 keep 得好过你、 啊。我想问点解你唔叫叔叔啊？你梗系叔叔啦。 唔系啊，点 啊，沈沈？ 我都可以、哎。 好啦，我讲啦咁。 你讲啊。 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嫦娥，佢就奔咗个月，喺上面度咧就见到有玉兔、有棵树同埋有阿吴刚。 点解会奔咗个月啊？ 唔知啊，崩口人奇崩口碗去崩月啩咁、啊那 個 那個、样。 崩同崩咧系两样音嚟嘅。 捞埋佢噶啦，可以。咁所以咧，佢哋就喺个月亮上面度开心心生活落去啦。 好啦，我讲系冇啦， 讲唔到啊，我净记得呢几个人物咋。 妈妈，嗱、你唔好揿，揿电话。你上我奔月都要揿电话， 我抢咗 佢先。中国人嚟嘅大佬啊！ 补充乜？ 你知唔知今日老师就系咁样问佢话？喂，大家知唔知呢个中餐边个传统 电 话？唔系话说， 唔好望电话， 睇咗嘅。 嫦娥咧，我冇睇啊，仲喺度 search 紧。 好好好。 我想有啲正确资讯，因为有时你知道我记唔记得嘢。咁话说，嫦娥咧唔知偷咗边个人咧嗰粒嘢，嗰粒千年啊即系总之，唔系嗰粒药，话佢咧即系不死嘅仙丹系啦，唔死嘅。咁跟住咧就跟住食咗之后咯，哦点知原来咧会升天噶，咁啊升咗上去月亮嗰度。 喂，你问到我哋呢个问题，你系咪识噶？你见到而家两个臭皮匠出咗嚟啦， 但我想象 根本 我 就有做到功课， 我想象唔到原来咧呢个测试系真系会成功噶。 哎呀， 你哋起码讲唔到佢老公系边个。 佢老公， 嫦娥个老公，嗱，你连佢有老公都唔知 啊？唔系，佢个老公好似唔系好人噶，系咪啊？好似系因为佢 家暴 噶，唔系因为佢唔开心，佢应该系唔开心， 佢系唔开心嘅， 佢唔开心啊嘛，所以佢唔开心，不不欢噶嘛， 但佢又偷仙丹嘅，咁点解？ 因为佢想好似话离开佢老公嘅， 系啦，嗱，越讲越似佢自己家庭背景啦， 我鬼仔嚟噶嘛，我唔识呢啲噶，我 系啦，咁跟住咧就食咗人哋嗰粒仙丹啦， 有冇听过后羿啊？ 有啊。啊、 后羿 佢 老公嚟噶， 哦，净系挂住射太阳啊！ 佢就系挂住忙碌地啊！你又真系啱， 系啊， 挂住射太阳啦，挂住管理呢个咧人间嘅呢一个叫做正事啦。咁、哦、于是乎就冷落娇妻， 阿嫦娥就个娇妻啦。 系啦，咁然后咧嫦娥就好唔开心啦。咁于是乎有一日咧。月宫上面咧就有嗰啲仙人同佢讲咧，佢就话 仙人边个仙人啊？ 系啊，佢就话嗱唔使惊噶，系啊，系啦，唔系其实咧，据讲嗰啲仙药咧，仲要系后羿炼翻嚟嘅，系、 哦、 啦，因为咧佢哋就想长生不老， 系 咁啊，后羿去边度炼咧？喺呢个西方王母娘娘嗰度，嗱唔系孙悟空偷蟠桃嗰个西方王母娘娘，当年咧、 那个、 最 东方嘅唔系 西方嘅，当时最原始嗰个西方王母娘娘就未食蟠桃嘅。好恶死啊！即系如果你睇翻以前神话啲考究咧，佢就话嗱，唔使惊啊，老婆，我知你唔开心咧，我已经喺嗰度咧炼咗啲仙丹翻嚟，咁、我哋一人一半，我哋咧就可以长生不老噶啦。但系咁，一人一半长生不老，但系冇得升仙。 哦， 咁于是乎咧，有一日咧，嫦娥咧，佢就嬲啦，佢就话， 我都唔想同你一起啦。 其实不如我自己食晒佢咧，我就系升天，就唔系净系长生不老。 系、 咁咧，佢就食， 就赖低咗后羿。 食晒之后咧，佢就发觉个身真系越嚟越轻，开始飘咗上去。但系当佢离开人间嘅时候，佢突然间发现，咁我咪冇老公， 系啊， 而系我自己一个 噶咯。 于是乎，佢就咧开始后悔啦。当佢上到月宫嘅时候咧，哇，广寒殿嗰度净系得佢啦，得只肥兔啦。咁然后咧，佢就觉得 我听过一个版话咧，个 兔仔唔开心 啦。个兔仔咧系楞住个条沙尾上埋， 系都有系啊，带佢上去咁样咯， 楞佢沙尾上。 系啊，总之。 系啊，我唔系 search 都讲完咯，我打俾我哋嘅听众同佢哋讲先，中秋节快乐，你冷静啲啦，夫人。 冇心机听古仔啊， 系啊， 所以点解后来 啲嘢我唔做，冇人做噶啦。 所以点解后来啊，大家成日噏嗰首诗啊，嫦娥应悔偷灵药啊，就话哎呀佢唔应该 呢首诗都冇听， 我都真系偷咗， 真系惨啊！ 好明显呢个咧就系后来啲老公咧就写俾啲老婆嘅，系嗱唔好啊， 嗱你偷咗就变咗咁噶啦。 系啦，你唔好离开自己老公， 你孤单一个， 孤单一个、就上到去咧就孤零零噶啦，得翻嗱，不过佢点都创造个男人系中意佢嘅， 创造 点都有个吴刚嘅， 系啦， 但系佢永远又唔中意个吴刚，所以咪古代个娘娘咯，佢系第一个收兵， 系啦， 吴刚永远喺隔篱净系得个劈，阿娘娘都未啊，娘娘我话你劈冧棵树先啦，但 系 棵树唔冧嘅， 但系佢收几多得一个兵嘅啫，因为上面净系得一个男人啫嘛， 上面得一个啫嘛， 但系问题 同埋点都要有套咯， 佢一个力 要 系嘛。 要噶， 好安全噶嘛， 系啊，中秋节啊， 咁我哋明唔明啊？呢度典故 明晒啊， 我有讲到噶， 你讲咗咩啊？ 我唔讲完，你点继续咧？我三合一一齐合作，几唔好？ 嗱，呢个故事我就冇准备到，今日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有新环节，我准备咗另外一个故事同中秋节有关，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你再搵电话啦， 我搵咗噶。 佢同听众打招呼啊，早晨，早晨， 大可能大家有听唔同嘅版本嘅，不妨都喺网上话俾你听，你听嗰个嫦娥奔月嘅版本系点噶？明白我要飞去，不用牵挂。倘要哭，让我先走了好吗？愿我的生命璀璨，要闪得漂亮。愿我壮志如风如霜。月儿明亮，但曙光总要亮。月儿离别，像我心所想。 陈慧娴月亮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年度巨献 风骚私房菜， 我是沙瓦迪卡黄耀祖。如果你想健康即是吃饭，尤其是泰国菜，信我啦，话晒我真的在泰国经过大厨学煮的。 风骚私房菜，你点菜我来煮。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曾志豪桂花店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店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琴日大家我谂喺收音机度食到好饱啊， 系咪？ 因为听到我哋呢个私房菜嘅开张招募生意咧，就好多听众已经提供咗佢心水嘅生日饭嘅菜谱。 你知唔知我琴日咧听完个听众咧话要生菜鲍鱼咧，我琴晚咧我妈问我，听日即系今日做节咧食咩？跟住话。蒸只鸡生菜鲍鱼， 咁你阿妈有冇好似我咁问啊？鲍鱼系用生菜蒸嘅咩？嗰啲叫鲍片 啊 咁样。 系啊，鲍鱼同鲍片究竟有啲咩分别啊？ 咁你阿妈咪真系会整噶？ 系啊，会整啊。 喂，你攞两面生菜翻嚟啦。 你咁冇大志噶，攞两个鲍片翻嚟啦。 鲍片成日食啦， 我同你我冇你咁富贵。 佢日日都鲍片噶， 我帮我包加一片麦皮。 唔系啊，麦片。阿仔嗰啲鲍片几咁多，佢食个仔。 哎呀，好笑！佢而家好怀念噶啦， 佢可能出年翻翻个九。 你 每朝早都希望阿乐乐咧咁样摊开两只脚咧，俾妈妈搬嚟换多次包片先啦。跟住佢个仔硬鬼佢真系啦，点解咬柴就咁样整伤咯？系 人哋咬柴起身唔系轻痛噶啦，仲喺度攞人哋笑话，伤口撒盐系嘛？ 呢啲叫做轻松面对痛苦事啊！ 系啊，你慢慢包啦，你个 片。唔系咯，我哋可以正翻入翻正题未啊？ 入翻正题嘅，因为我哋讲紧嘅系风骚私房菜。 第二嘅，咁我哋琴日咧，因为稿仔咧，其实就听唔晒咁多听众嘅。我哋今日咧仍然可以开放呢条热线嘅。 冇错， 我哋嗰个玩法系点噶？ 好简单嘅啫，嗱， 十月之星， 十月之星，嗱，只要你哋屋企人咧，或者你嘅朋友啊、屋企人啊、老婆啊、老公啊、小朋友啊、爸爸妈妈咩都好啦吓，系有人系十月生日嘅话咧，你就可以试下打电话嚟。咁你要有个特别嘅原因，点样先至可以咧？即系叫做动摇到我哋啊！ 十月生日都可能好多人噶嘛，咁啊，即系年年都有嘅时候，咁点解咁特别系揾你嘅咧？哦， 系啦，你就要揾我哋，你个故事够动听，咁我哋三位咧就会喺下个礼拜上到去你屋企嗰度煮一餐生日饭俾你同埋你嘅屋企人食，而且我哋三个会同你哋一齐食嘅添。 系啦，嗱，琴日回顾下咧，有啲咩吸引人嘅原因咧？包括有就系话材料钱佢俾啦， 系 呢 个 嗱，十不相瞒。我哋三个考官咧，我呢个 pick 好高分，因为冇钱啊嘛，我哋吓。 但沙田第一城嘅苏太 系 啦， 我哋讲 嘅 系啦。咁跟住有啲咧就会话，因为个丈夫同佢结咗婚廿几年咧，佢都即系除咗拍拖嘅时候，整过个街呢下一齐。 唔系整过，系出过街食嗰个泰国菜。 如果帮佢修饰下都唔得添，都系只系出边食啫。 但系就自从咧生咗细蚊仔之后咧，就冇再温馨过呢啲嘢。 系 啦， 呢位就系嚟自荃湾嘅 Betty， 系啦，佢话仲系佢廿三周年嘅。结婚纪念添 啊！系啊，咁然后另外一个咧，佢吸想 sell 我哋就系、是、啊，咪就有八宝鸭咯，系咪、 啊、 就话材料钱佢出埋？ 系啊，呢个唔系苏太就出材料钱，呢、這个咧、 哦、生菜鲍鱼佢出材料钱， 呢、這个就系生菜鲍鱼啦。佢咧就话咧系佢阿张女士啊，话佢咧嘅妈妈八十岁嘅大寿啊，咁、以前咧佢就食好多佢妈妈煮嘅八宝鸭，咁如果我哋可以煮翻呢个味道俾佢嘅话咧，佢就觉得最甜啦。 系啊，我琴日问过我 friend 咧，佢有听到咧，佢都话啊几好呢、啊這个。即系咁样私房菜啦， 你咁样赚自己嘅 催泪啊咁样。 喂，但系我想话俾大家听， 但你唔问下我个朋友最后有啲咩建议俾我哋？ 哦，咁我而家问啦，啊，你个朋友咧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啊？ 佢话如果可以揾埋佢上节目就好啦。 佢系边个先？ 系霆锋。 哎呀，笑死人啦，真系啊！ 系啦， 今日唔知丑之中嘅霸主啊，曾志豪啊。 喂，但我想同听众讲咧，即系其实咧，我哋呢个几年击咧，咁啊，今日第一击啫， 系 唔系即系今个礼拜第二击啦？咁其实 今个礼拜第一击。 琴日第一击啊嘛，今日第二击啊，佢话嘅。 系啊，但其实都系同一个礼拜。 呢个人 是但啦，你哋做咩啫？倒量单位。 我担心啲听众话，咁、下个礼拜可能都有嘅。 系咯，十月冇人生日。 系啊，对唔住，下个礼拜唔系生日周噶啦，即系唔系生日月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有第二个题目噶啦。咁所以咧就要打电话嚟。 下个礼拜可能系分手纪念日咧。 系啦，就唔知道。 咁催泪啊！ 系啊。 咁咧电话号码1872388，大家真系要打过嚟啦！趁住今日啊，最后呢、這个。今日中秋节大好嘅日子，打电话嚟话想邀请我哋三个去你屋企煮饭，究竟有啲咩咁特别嘅生日呢？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而家快啲打嚟啦，话俾我哋听，你边位朋友系十月生日嘅，有咩原因？ 系啊，好值得同佢庆祝嘅， 煮啲咩餸，整啲咩饭？ 系啊， 我哋再讲下我哋自己嘅强项，包括有受话 D 组啦， 系 分别有 Cam 曲豪啦，同埋咩林善话， 林善朱家才。 啊！你真系仲有自己讲出嚟嘅啫，你有冇话俾你阿妈听啊？阿妈，你个女咧俾人话系林善朱家菜。好啦，快啲打嚟啦！1872388，听埋今日嘅咋？ 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深如海，带我去，把他找回来，请爱我，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西贡区议员方国山2014年旁听立法会会议期间两度抗议令到会议中断。法院早前裁定他两项立法会行政指令罪成，判罚款2000元，他不服定罪，早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裁定驳回上诉。事发2014年5月，方国山和两名助理两次旁听公务小组审议扩建将军澳堆填区三堆一炉方案期间，他展示立水标志的标语并喧哗，令到会议中断。2015年东区裁判法院裁定三人罪成罚款，方国山不服定罪，向中院提出上诉。东亚银行长沙湾青山道305号分行上星期六装修的时候，不当弃置支票存款箱，遗失了上星期六收到的支票。银行呼吁当日曾经到分行入票的市民尽快同分行联络。有受影响客户表示，上星期六存入10,000元支票，昨晚从新闻报道知道事件之后，今朝到银行了解，现在需要重新写票。亦都有受影响的客户说，上星期替客户开了一张10,000多元的支票放入存款箱，现时需要通知客户取消支票，他将会向银行索取手续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说，将会在几日内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普伊格蒙特在独立公投之后首度接受传媒访问，他对英国广播公司说，自治区政府将会在本周末或者下个星期初有所行动。被问到若果西班牙政府介入并接管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的时候，他有什么做法，普伊格蒙特说，这个将会是改变一切的错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较早时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批评加泰罗尼亚当局寻求独立是故意违反法律，这样做是不负责任。费利佩六世形容西班牙局势极度严峻，呼吁全国团结。美国宣布驱逐15名古巴外交人员出境，古巴外长罗德里克斯回应，美国的做法是毫无根据，不能够接受，古巴将会抗议。罗德里格斯指美国有政治目的，但未经深思熟虑。他指两国关系可能转差，美方必须负责。美国较早前表示，驻古巴大使馆超过20名外交人员健康出现问题，脑部和听力受损，怀疑他们遭受不知名仪器攻击。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雨，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3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313亿1,000多万。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9.2，升2.4；工商银行6.32，升6仙；建设银行6.91，升5仙；中国平安63元，升7毫；恒生 H 股115.4，升9毫；吉利汽车25.4，升7毫；中国银行4.6元，系升2仙；众安在线69.3，升2.3。汇丰控股77.75，升3毫；中国人寿24.1，升3.5。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1， 日元 112.67， 瑞士法郎 0.972， 澳元 0.787， 加元 1.247， 新西兰元 0.72， 人民币 6.654，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0659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189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5.45美元，卖出12.745.64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是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另外为了配合大坑舞火龙活动，今晚大约6点开始，大坑一带都会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一个开开心心的中秋节，因为有人玩蜡， 哎呀，寄俾蜡蜡真啊！ 结果，如果中秋节变成咁样，你话几咁扫兴呢？其实中秋节过后遗留嘅蜡渍同埋一地垃圾，会严重破坏环境清洁。如果唔想令开心嘅中秋节变成讨厌嘅垃圾节，就要记住。保持地方清洁，切勿煲蜡，违例者可被检控。 八月十五，我和你， 我是风骚快活太空人黄耀祖，终于都登陆月球啦！咦，呢度个男人和你一定系吴刚啊？ 唔系啊，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 吓、啊，咁啊，玉兔啊，嫦娥咧， 佢哋移咗民啊，所以咧月亮得我一个，而家好孤单，呢、這个中秋都唔知点样过啊！ 唔使担心，我都嚟到月球咯，就等我同你一齐过啦！ 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你的快乐中秋。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中秋快活人。 火勢呢个独歌王咧，佢就话平时会唱歌俾佢个仔听，唔知佢中秋节有冇啲咩月光、关于月亮、关于中秋嘅歌唱过俾佢个仔听嘅咧吓。我哋有请中意独歌唱歌俾佢个仔拒绝话唔好再唱嘅曾志豪。 你问得我嘅都系想我听。唱俾你听啫，咁如果我唔唱俾你听嘅，岂不是令到你好失望？咁但系如果我唱嘅话，咁你会唔会仲失望呢？咁不如我一间唱俾你听，我有好多只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嘅，真系。拉斯维加斯呢一个嘅开枪击案啊，吓咁啊震撼好多人啦。但你有冇諗過呢，應該點樣去形容呢一單案件呢先至係最適合呢？即係你茶餘飯後，或者你想話俾人聽，喂，拉斯維加斯嗰單案究竟嗰單係槍擊案啦，嗰單係恐怖襲擊啦，定係嗰單係一個即係嚴重嘅意外啦， 究竟应该点样去形容先啱咧？可能你会问啦，喂，边有咁复杂噶？咁咪枪击案咪枪击案咯？嗱。咁啊，真係睇新聞呢又要睇得仔細啲啦。咁啊，因為呢一單嘅意外呢，其實都有好多傳媒呢，即係報道嘅時候呢，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嘅。咁啊，其中呢有啲傳媒呢都會用毒狼啦、槍手啦去形容呢一單嘅即係造成五十幾人死亡嘅案件啊。咁但係呢有啲人就會再揭發返呢，就話喂，你有冇諗過，如果呢美國其他嗰啲即係槍擊案呢，佢發生嘅時候呢，有陣時好快就會變咗做恐怖襲擊啦。系咪？可能就会第一时间咧，就系楞上咧，可能同恐怖主义有关啦，又或者会查咧佢嗰个种族嗰个身份嘅。嗱，呢一个咧，可能就系唔同嘅即系背景嘅人物咧，佢会令到你有唔同嘅效果噶。点解咁讲咧？今次嗰个枪手系咩人嚟嘅？白人，仲要系当地土生土长嘅一个即系美国人，内华达州嘅。咁即系话你严格嚟讲，你同一个即系黑人啦、或者叫做咧少数族裔啊，佢又唔系信奉嗰啲咩即系穆斯林啊，即系咧喺好多传统定义上面系恐怖分子嘅嗰啲人咧，佢全部都冇关系、啊。开头大家第一时间听到嘅时候都话，咦，佢系本土嘅一个白人嚟嘅、啊。嗱，咁所以咧，真系好多主流即系美国啊主流媒体咧，包括佢哋嘅总统特朗普咧，都冇称呼佢系恐怖分子嘅。而最神奇嘅地方系咩呢？最神奇咧就系 IS 啊，佢第一时间冲出嚟咧就话呢个系佢哋有份策划嘅一个恐怖事件，即系理论上吓，即系冤有头债有主，有成个咁大嘅恐怖组织咧冲咗出嚟就话喂，我哋做嘅，我哋做嘅，咁你正路啊，即系你都可能系咪会查下啦，或者你都唔会咁快又将佢否定啦咁样，但系好得意喎呢单案件。即系咧，其实美国当局好快咧就话啦，唔关事嘅，同 IS 无关嘅，呢一个咧系自己一个独行侠嚟嘅啫，即系所谓独狼啊，系佢自己一个人犯案，动机成疑咁样。嗱，你有冇发现真系会有好大分别咧？系啊，呢个咧其实原来都属于某一种嘅，即系角色定型，同埋真系有种种族歧视喺度嘅。点样角色定型咧？就系大家都预咗噶啦，即系喺美国传媒心目中预咗咧。凡系恐怖分子，边啲先系恐怖分子呢？咁啊，梗系少数族裔啦，因为唔系自己人嚟噶嘛，全部都唔系所谓美国本地人嚟噶嘛。嗰啲咧，如果发生咗系佢哋搞出嚟嘅枪击案咧，梗系同恐怖主义有关嘅，查下佢啦，查下佢住嘅社区，查下佢嘅人咁样。咁但系由于今次呢个咧系本土嘅白人，咁如果你话佢系恐怖分子嘅话咧，你话岂不是对特朗普佢一路以嚟嗰种咧？即系话要排外啦，要遣返啲移民啦，又话要起嗰啲围墙啊，又话外来人口系罪案温床咧，咁咪自打嘴巴咯，咁咪讲唔过去咯。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即系观察点嚟噶。当你见到呢单新闻，我哋固然要为咧即系死者而感到悲伤啦，我哋亦都会歌颂嗰一啲咧即系舍身救人嘅英雄啦。不过同时，你亦都要睇下，究竟咧呢一啲大人物。呢一啲政府嘅人物，佢哋喺遣词用字系点样形容呢一单新闻？其实好有可能咧，佢哋喺呢啲字眼背后咧，等于系发放咗另外一次嘅即系暴力攻击。系噶，如果唔能够公正对待每一个人嘅话，其实都系一种暴力攻击嚟噶。风头火势，今日终于都等到假期啦！假期完之后，唔知佢会唔会都可以睇翻出戏呢？因为头先我一翻嚟向佢炫耀，我睇咗《逆权司机》之后，哇！佢个样啊，直情好似而家就想抌油就去睇戏啦！时间有的是，有你王要走。 有啊有啊，呢一套戏真系好想睇啊！另外一套咧就叫《Kingsman 二》啊，呢一套我都好想睇啊！各位朋友，今日咧就中秋节啦吓，如果你哋有时间嘅话，都可以考虑下同埋屋企人一齐入戏院睇翻出戏啊！赢在起跑线，我谂呢一句说话咧，即系以前咧，即系冇听过噶。不过呢几年咧，大家都成日噏喺嘴唇边啊。讲紧嘅咧就梗系希望咧，小朋友如果佢哋咧早啲开始咧就读书啦，上 pay group 啦，学唔同嘅嘢嘅话咧，理应啊就可以赢在起跑线啊。跟住咧到去到幼稚园啊、小学啊，甚至继续读书嘅时候咧，佢哋个成绩咧可以进步得特别快嘅。 但系呢句说话咧，就好似净得我哋香港人咁样讲噶。究竟赢在起跑线又系咪真实嘅情况嚟嘅咧？啱啱咧就睇咗一个最新嘅一个研究报告啊，里面咧就讲到啦，佢就话啦，其实咧较迟入学嘅学生嘅学术表现咧，比早入学嘅学生咧，可能反而系更加好噶。所以赢在起跑线呢句说话咧，系冇一啲数据嘅支持嘅，甚至话可能啊会令到啲子女咧会有更加大嘅压力嘅添。啊，咁佢哋有解释到嘅，点解呢个原因系咁呢？乜唔系早啲开始学嘢啊？个小朋友嗰个成长啊、进步啊，或者佢个吸收都会更加好嘅咩？诶，个报告咧有解释到个原因嘅，佢就话咧，如果小朋友咧系当佢哋大个少少先至去进行学习嘅时候咧，因为个小朋友成熟嘅程度咧系比较好啊，所以令到佢哋个学习反而系更加有优势嘅。佢哋咧举咗德国嚟做一个例子啊，佢话喺德国里面啊，原来七岁先至入学读书嘅同学仔咧，比六岁已经入学读书嘅咧，成绩反而嚟得更加好啊！佢哋仲讲咗一个咧，我都觉得几重点嘅关键嘅呢个报告就话啦，佢话其实啊，你哋记住啊，系要帮小朋友预备好学习，而唔系父母咧，净系为子女能够可以入到名校，疯狂咁样逼佢哋学习。嗱，呢一个关键咧，我谂如果简单啲嚟讲啦，就系四个字啦，愉快学习。我哋成日都会讲嘅，小朋友咧学多啲嘢系啱嘅，咁我谂大家都认同噶啦。学多啲嘢，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其实一定系好事嚟噶，系咪？但系究竟啊，可唔可以咧提供到一个令小朋友学习得愉快嘅环境，令佢哋开开心心咁样学习咧？嗱，即系我举一个例子啊，好似咧你老细如果咧系好开心咁样啊，鼓励你，而唔系每一日翻到嚟就做啦做啦做啦做啦，继续啊，快啲做晒啲文件佢啊，要做好多嘢，搵好多单翻嚟啊，咁样。其实你嘅工作都唔会开心啦，小朋友都一样嘅啫。如果反而咧，你哋唔系个目标咧，系嗱，你要考到间好嘅学校，所以咧，你而家咩都要帮你报名，咩都要去学咗佢咁样。反而你嘅目标系摆咗喺，其实小朋友你哋可以学嘢噶，不过爸爸妈妈咧就最想你哋可以玩得开心，从而喺你哋开心嘅情况之下，又学到一啲嘢。将嗰个主副两个地个位置咧调转咗嘅话咧，咁样咧就容易达到一个愉快学习嘅效果啦。咁样嘅话，其实对小朋友嘅吸收系会更加好嘅。嗱，我咧就真系唔系话大家啊嗰啲咩 pay group 啊唔使上，其实我觉得系可以上嘅。不过有阵时家长都唔使太心急啊，可以等到佢哋三岁啊。可能你会话三岁，喂，咁我点样考幼稚园啊？各样嘢。其实咧，爸爸妈妈咧，理应咧就系一个好好嘅素材。你哋平时喺生活上面点样教佢同人哋沟通，点样做一个开心嘅小朋友？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校长，你会拣一个小朋友，话好似咩都识咁，但你见到个小朋友三岁已经唔开心啦，抑或系一位佢有爸爸妈妈嘅栽培，但系同时间系愉快学习嘅，佢可以开开心心笑口常开啊，好似一个小朋友咁天真嘅咧？咁样，我觉得呢一个小朋友理应仲可爱。校长其实系拣呢一啲小朋友嘅。风头火势，今日咧就中秋节啦。咁啊，呢一位嘅拍档咧，应该都会好忙噶啦。但系咧，今年啊比较特别啊，佢唔单止要忙今晚咧煮嗰餐咧，即系做节饭啊。因为嚟紧到下个礼拜咧，佢继续啊，我哋啊带埋两个咧煮饭麻麻地嘅拍档啊，就系、是、曾志豪同埋黄耀祖咧，要一齐去到我哋嘅听众屋企度啊煮饭俾佢哋食啊。如果你哋咧都想啊跟住我哋呢一位，我哋叫做啊咩林善啊，系嘛？系啊，我真啲讲错咗，林善妈妈。煮饭俾大家食嘅话咧，18723888啦，而家开放俾你哋啊！呢位林善妈妈就系桂花田， 系啊，多谢你嘅称呼吓，希望咧到时煮个餸俾你咧系食得落口，唔会食到大家冇气头啊！今日中秋节就祝大家开开心心、团团圆圆，一家人咧享受一个温馨嘅晚上啊！咁啊，呢两日咧都讲过啦，食中秋饭咧就要食得健康啦，玩灯笼咧就要玩得环保啦，荧光棒就即系唔好买啦，唔好玩啦。哇，睇翻啲数字都几震撼噶！咁啊，有环保团体咧调查咗咧，发现啊，旧年咧大家系有160万个月饼咧吓，系即系冇人食到噶，系啦，160万个。咁你谂下，嗰度当中嘅几多食材啊？而食材里面系包括啲咩啊？有食物啦，有电啦，有水啦，有人工啦，有时间啦。哇，真系几乎唔环保咧！咁啊，仲有啲咩咧？仲有更加有4000万，系啊，唔系钱啊，唔系六合彩，唔系金多宝，有4000万支 系四千万支嘅荧光棒咧出现喺呢个中秋节，系严重破坏污染环境啊！因为咧嗰啲支荧光棒咧用完之后系唔可以再回收重用啦，而啲荧光剂咧系有毒化学物品啦，物质啦，咁会污染嗰啲泥土同埋饮用水嘅，咁大家都唔想食到呢啲有毒嘅水同埋嗰啲蔬菜噶，咁啊今日咧睇到咧有饼家咧就话啦会回收月饼罐嘅，咁啊回收之后咧仲有啊啲佢哋嘅饼家嘅礼券送翻俾大家，咁咧大家可以留意啦，咁就可以环保啦，唔好就咁掉咗个垃圾桶就算啦，咁环保好紧要啊，做得几多得几多，咁啊头先都听到啊政府宣传信息就话啦，但系叫大家今晚。喂，今晚食完饭上月好啦，千祈唔好煲蜡啊！真系啊，医管局咧亦都提示啊，提醒大家咧，市民咧切勿煲蜡，因为煲蜡嗰个热度、嗰个温度系比滚水仲高嘅，咁所以你都唔好谂住俾滚水淋到自己噶，咁所以煲蜡系一样啦。佢话如果一旦俾啲热蜡弹到嘅话咧，可以造成呢个三级烧伤噶，非常之严重啊！咁啊，随时如果你唔知弹到边度嘅话，弹到块面，你随时分分钟毁容啊，系咪？咁啊，如果真系咧唔听话，我系要煲，但系要弹亲烧亲嘅话咧，咁医管局咧佢就话要尽快要整熄身上面嘅火咯，之后咧就用清水冲洗10至15分钟个伤口嗰度，再用干净嘅纱布啊，同埋保鲜纸包住咗伤口，以免呢个细菌感染。如果有需要嘅话，咁梗系要去到急症室啦。咁希望大家今晚啊吓，嗰啲公园里面嘅工作人员辛苦你哋啦，系啦，要多啲提醒市民唔好煲蜡啊。咁另外都希望大家今晚可以开开心心食餐中秋节饭，唔好喺医院见啊，知唔知道啊？听话啦。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系唔系好似呢？ 系啊，你本身想播边个 version 啊？ 我有好多个 version 噶， 系啊，真系好多个 version、這個、都唔知道啊。 Julia London 啊，呢、這个 version 系、啊， 即系估都估唔到，我冇听过。原来黎明都有个 Fly Me to the Moon， 佢好有品味啊 ！Fly Me to the Moon， 好啊。 18238继续呼吁一次先。 是啊，丰收私房菜啊，等緊你打电话俾我哋啊，如果你哋想我哋下个礼拜三个呢我哋一起出动啊，去煮个生日饭俾你哋 去到你屋企度煮俾你哋同埋你嘅屋企人食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 冇错啦，咁啊睇下有咩得意嘅古仔啦，咁啊可以打电话同我哋倾下啦。好啦，咁啊中秋咧，其实咧有一啲好有趣嗰啲调查咧，香港我未见到又冇，唔知道系咪做咗啦吓？台湾咧就有，就系话咧即系大家都要送礼啦，咁亦都会有收礼物啦。 系啊， 咁啊，刚才咧喺直播室里边有位富人咧，就已经喺度炫耀咗啦。佢话：，唉，我又收到唔知几多百张咧，嗰啲中秋即系祝福祝福嘅 message 啊。 咁做得一样啫嘛。咁有个人话：，哎，我冇喎。 系咯。 咁佢嗰个人真系个人缘比较差，亦都冇乜朋友嘅话，我哋都明白点解。 跟住我咪话啦，不如我转赠我收到嗰啲嘢全部俾晒你啊！ 你转咁样俾晒 你啊？ 转赠嘅意思系咪即系英文嘅 forward 啦？ 系啊。我帮佢答啊， 系咯， 转赠俾你啊，等你觉得好多个月亮可以陪住你。 即系好明显咧，你一路收呢啲嘅信息嘅时候咧，都唔系咁老礼嘅。 咩叫唔老礼啊？ 你自己唔系咁开心啦，系咪？ 点解唔开心？我不知几咁开心。 收到祝福， 你头先系咁嘅语气。 唔系啊，我系好开心啊，收到祝福。 如果唔系你点会？ 系因为系啊。 喂，不如我哋咧尝试真系踢爆啊，将大家喺咪后面嗰个样同咪前嗰个样咧， 咪 一个反转版。 呢个就系所谓期待同埋唔期待嘅嘢啦。咁咧，台湾咧佢就做咗个调查咧，佢就话究竟啊，打工仔啊喺中秋节咧最期待收到啲乜嘢？ 系 最唔期待收到啲乜嘢？ 咁啊，明白啦。 嗱，我估啊吓，喺香港嚟讲，最期待应该有半日假。 系， 但今日好多人应该可以早啲放 收到嘢，收嘢实际啲嘅，即系唔系一份关心啊，同埋祝福啊嗰啲啊。 我会觉得收到水果，我觉得即系唔使月饼， 我 觉得 水 果会 比月饼开心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啱 水果篮 系咪？ 啱，我所以我觉得咧月饼就好惨嘅，明明我 系 中秋嘅主角嚟噶，但系越嚟越地位低微啦咁样。 其实中秋嘅主角系咪真系月饼先？ 喂，咁你仲系咩啫？灯笼咯。 我宁愿收灯笼，我又唔想收水果。 有 好 难 好 姐妹 想送灯笼俾你做咩咧？ 啲灯笼有时好。 我本来谂住送两个灯笼翻嚟俾你哋嘅，但我都谂到你哋会咁样泼我冷水嘅咯。琴日行过我都唔买。 嗱，先讲最唔期待嘅，最唔期待即系做衰嘢先啦。阴公第一位系月饼。 哎呀， 系啊。 嗱，不过佢有少少分嘅，叫做传统月饼。 系啦。但如果你系一啲特别口味啊，或者系雪糕月饼，我谂咧又换嚟又唔同嘅嘢嚟。 嗱，跟住第二位咩咧？即系呢个传统真系唔使再做落去噶啦，阴公。第一位已经系月饼啦。 灯笼跟住。 第二位系油。 哦，嗰啲沙田 油。哦，碌油。 佢逐件嘢分啊。 系啊，即系话最唔想收啊。 沙田油。 最唔期待呢啲乜最传统嘅嘢啦。 我中意沙田 油。理解嘅，如果人哋送个油俾你咁，即系点算啊？ 希望 我都 觉 得 啊。 系咩 有 意思噶？ 乜有 包罗万有啊嘛？ 咩都有啊嘛？ 系啊，我唔知咁嘅意思。 你希望你有翻个啰柚啊？ 我以为系呢个多啲，个啰柚丰满啲咁样。 有啲人翻工要卖噶嘛？ 有啲人俾人一出嚟 边啲工要卖啊？ 份份 要 都要啦。好啊，嗱，第三位又威啊，真 系， 证明台湾佢哋好富贵噶。 系咩啊？ 佢哋好唔想收到咧，系。鲍鱼或者鱼翅嘅礼盒， 哎呀，同我哋咁唔同嘅。 你好想收到咩？ 我好想收到啊！ 我唔介意咯， 我好唔中意咯，一嚟食惯咗，二嚟唔环保。 吓， 系啊，我头先生菜包片我都系要生菜啦。 吓， 我好符合到个潮流啊，真系。 哦 ，OK 咯。 佢咧特登咧要讲多啲提醒自己，我 系 由佢啦。 系啊， 讲三次先会记得 嘅。系啊，喂，嗱，你真系想收到鲍鱼同鱼翅啊？ 唔系，咁如果你比起月饼同埋沙田狗， 我宁愿收到月饼啊！ 你真系啊？ 要整好快，我又唔识整嘅。 哦， 有啲可以一打开个罐就识即食到噶啦。 咁 cheap 你嗰啲罐头 唔使噶，呢啲如果我收到嘅话，我一定 系收个罐头系咩啊？ 有啲罐头鲍鱼好贵噶，大佬。 你冇觉得罐头系 cheap 嘢先得？佢唔识货根本。 系啊， 哦系咩？ 真系唔识货。 你试下话俾人听， 同佢一般见识。 罐头鲍鱼啦， 你继续讲啊，继续讲。 你净系识个车轮包嘅啫， 系啊，都贵噶。 好啦，好啦，呢阿祖啊好想收到嘅，唔中意收到酒咯。 哦，我想收到酒， 系啊，又唔中意收到酒类礼盒咯。 我 收到，我收到，今年都收到几个，即系好似果篮啊咁样嘅， 都有酒嘅， 入边有啲有酒嘅，咁嗰啲咧，即系有几个摆到嘅时候咧，系第一个即刻打开睇系咩酒嚟嘅先， 系啊， 即系呢个系赢咗嘅， 我走啦， 跟住系啦，你走啦， 系啊， 跟住呢个系肉类礼盒都好得意喎，即系我谂系嗰啲猪肉干、牛肉干咧，我最想收到就 系 呢个， 呢一个我话俾你知，我有送过俾人哋， 唔中意噶， 唔系要中意啊， 系我都好中意， 我又系攞咗好似一个嗰啲果篮嘅兜。好啦，但系跟住咧，我就入边系摆晒零食咯，跟住就包好佢。哇，人哋收到都唔知几开心。 好啦，最中意收到咩啊？依次序咧，由低上起咧。 咖啡礼盒。 啊，几好啊！呢 啲人鍾意收到咖啡礼盒。 中秋佳节送咩咖啡礼盒？ 有品味啊嘛，实用 啊 嘛，任何文具礼品，啊、即系可能送只好靓嘅杯啊，嗰啲咁样咧，即系佢宁愿收到呢啲啦。 同中秋拉 呢、這个冰皮月饼。 哦，好， 中意收到嘅、嗯。然后咧就系、是、各式各样嘅甜点啦，或者饼干，可能嗰啲 macaron 嗰啲咁样咧，即系西化到不得了噶啦。而第一位咧，哇，市侩到爆真系。 点啊？利是， 现金礼券。 利是。 边人中秋送现金礼券？ 买咁你俾啲老人家嘅咪系咯，你俾个后生仔嘅我都唔会俾利是你啦，你傻嘅咩？ 大家收到未啊？收到未啊？ 冇啊，冇朋友嘅。 我收到沙田油，收到月饼，收到水果。收到 我哋而家最想收到系你嘅电话1872388，打嚟讲下啦。 联邦政府花费大笔金钱救灾，波多黎各上月遭受飓风玛利亚吹袭，全岛接近350万名居民断水断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雨，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12: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10点，升237点，总成交金额395亿3000几万。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工商银行6.3毫6升1毫，腾讯控股349.6升2.8，建设银行6.9毫3升7仙，中国平安63.1毫半升8毫半，恒生 H 股115.6升1毫，吉利汽车25.5毫半升8毫半，中国银行4.6仙升2仙，众安在线69.4升2.4，汇丰控股77.7毫半升3毫，比亚迪股份75.2升1.9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英镑10.364，瑞士法郎8.036，澳元6.142，加元6.266，新西兰元5.618，欧元9.1953，每百日元对港元6.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59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189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11美元，卖出1275.88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观景台一段都仲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观景台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消散中嘅车龙咧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只系少少车多啦。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咧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康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啊，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咁再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咧都有少少雨啊，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手下留情，因为 We are a family。 投资伦敦金唔同买卖实金，投资者需注意相关风险，千祈唔好随便授权经纪用你嘅户口进行买卖，因为一旦授权，经纪唔需要你嘅同意就可以进行交易，日后有任何争议或损失都难以追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提醒市民，投资伦敦金授权要小心。 打开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九点。 打开世界，以认识各国文化为主轴，期望打开世界门户，拓阔港人视野，令香港更具竞争力。 打开世界，主持钟杰良、杨日晴、陈若琳、冯蓉蓉。 三位嘉宾主持从新闻资讯、潮流时尚以及实地游历全方位接触，运用声音、图像和视频同你一起打开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年度巨献 风骚私房菜， 我是萨瓦迪卡黄耀祖。如果你想健康即是吃饭，尤其是泰国菜，信我啦，话晒我真的在泰国经过大厨学煮的。 风骚私房菜，你点菜我来煮。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曾志豪桂花店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店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系啦，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1%啊！啱啱咧有一个雷暴警告，系啦，现正生效啊！咁啊，去到今日12:30， 无非今日中秋都要打住个雷出嚟。 嗱，我又唔知道会唔会打个雷啊？不过咧就话今日个天气咧，就上月咧就未必系最好嘅。但系我哋凡事点啊？我哋有正能量啊嘛！我哋有正能量嘅话咧，月亮都会出嚟同我哋打招呼啊！咁 其实烟雨凄迷都好靓嘅。烟雨凄迷， 其实你唔唱会靓啲噶。 哦，唔好意思， 真系噶。 我哋听电话啦。 突然间嗰个灵感到咋？好嗱，而家系风骚私房菜，有啲听众已经打上嚟咧，就希望我哋帮佢咧就煮生个饭嘅。咁啊，睇下我哋可以拣到边位幸运儿啦。电话旁边呢位系 Lily， 你好，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Lily， 风骚快活人啊！咁啊，边位生日先啊？讲人听下。 我妹妹， 你妹妹 系 佢叫 Lily 人。 唔系， 佢叫咩名？ Carol。 Carol， 阿 Lily 啊，你咧就开咗收音机啊，我哋听到自己把声啊，俾你删删佢先啦。 如果唔系，我就变咗去太空噶啦。 系啊，我哋把声虽然真系几好听嘅，所以你都想听多几次。OK， 好啦，好 Lily 翻嚟啦。喂喂，阿 Carol， 咁啊，你想同佢庆祝生日系咪？ 系啊。 系啊，咁有冇啲咩特别原因咁样噶？ 因为 咧， 佢就上年啱啱生咗个 BB。 系。 而家就一岁， 系 我一岁， 系啦，同埋咧，啱啱有啲唔开心嘅嘢，我家姐上年死咗 ，OK， 系， 咁佢好后生嘅啫，啱啱50岁， 系， 咁又系10月嘅时间发生嘅， 哦，即系你哋三姊妹咁样嘅， 唔系啊，五姊妹 ，咁其中一位姐姐就离开咗， 系啊， 系。咁所以其实哇，佢日子好近嘅啫，即系你话 琴日生日啫嘛，佢 系咯系咯，系啊。 咁变咗你就想今年嘅中秋咧，就我哋即系一扫嗰啲即系唔开心嘅嘢。如果有多啲人上到你屋企，真系我哋咁讲，踩旺啲个场， 即系大家都开心 系啦，开心下，唔好净系即系挂住啲唔开心嘅嘢。当然啦，我谂家姐就永远喺你哋心入边啦，系咪？但如果有我哋喺度嘈冤巴闭嘅话咧，呢一个嘅十月咧就会开心啲，系咪咁谂啊？阿 Lily。 最近 B B 病咗， 哦，最近 B B 唔舒服添， 小病定系乜嘢啊？ 嗰啲喉咙发炎啊，发烧啊， 系嗰啲都算系即系常见病嚟嘅， 系啦系啦， 系啊 系啊， 咁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嗱，咁如果我哋上到嚟嘅话，你想我哋煮咩俾你哋食先？ 佢咧就最中意食檸汁鸡， 檸汁鸡 即 系 嗰啲叫咩？ 西檸鸡。 我琴日讲嘅青柠鸡，咦？但我琴日噏嗰啲都中噶，系喎， 系 咁有冇话？有冇话？嗰阵时你哋 有咗 B B 之后咧，以前好中意出街嘅，而家就好少出街，成日喺屋企。 系， 因为要凑 B B 嘛。 系咯。 变咗咧，如果你哋上去咧，咁咪开心啲咯。 哦，就可以整呢个即系西柠鸡俾佢食啦。以前有冇话系边个煮开俾佢食啊？所以佢零舍挂住啲阵味，有冇呢啲咩即系食海边间嗰啲嘢噶？有冇讲究噶？ 佢唔识。 煮餸嘅， 佢唔識煮餸。 哦， 咁得我哋差唔多啦，係 唔係識煮餸？ 咁就 OK 啦。 即係由我出手，佢都唔會覺得有問題啦。係咪先 ？OK， 好啊。咁啊嗱，總之就係阿妹妹咧，就係阿 Carol 就 生日 啦。咁又生咗 BB 啦。咁所以咧，即係可能屋企之前又發生咗啲即係唔開心嘅事啦。睇下我哋係咪可以都上嚟煮餐飯。 即係希望可以即係 大家即係高高興興咁樣。 啊 ，OK， 好， 好啊， 大家唔揀到你啊。 嗱，不如咁啦，我哋未唔知会唔会揀到你啦。不过你都可以即係有咁嘅机会啦，都同你妹妹讲返两个说话好冇？ 係啦 ，OK， 好嘛？ 生日快乐， 系 身体健康， 系 B B 身体健康， 系好啦 ，OK， 多 谢 你， 多谢， 拜拜，好啦，头先就有第一个即系听众啦，就系阿即系 Lily 啦 咁 样。咁 样其实我哋咧每一个电话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咧即系都有即系庆祝生日嘅，但系都系有啲当中有啲意嘅。 唔系，其实我觉得咧好现实噶，即系唔系一帆风顺噶嘛，好多波折噶嘛。但我反而觉得咧，西岭鸡呢个好。又唔难做，但其实唔系应该咁讲，系真系难做。你记唔记得咧？好多 canteen 里边咧， 好多好靓嘅柠檬丝喺度啊！咁嗰个领汁点搞啦？ 唔系，佢系咧大学饭堂里边咧，即系被誉为最难搞嘅食物啊！因为你永远咧，大家最惊就话食到一兜荧光饭啊！ 哦，系啊，系啊， 你嘛早嗰啲西岭鸡咧， 西岭鸡我少食，我中意食粟米斑块多啲。 系啊，咪因为西岭鸡 嗰啲饼嚟嘅， 难嘅地方就 系 几 粒猪扒， 佢会有啲荧光汁啊！如果整得唔靓嘅话咧，所以头先嗰味餸都考功夫啊！嗱，我哋记低佢先。 好， 第二个听众啦，1872388，你系边位？ 曾太啊，曾太你好， 曾太 你好啊， 系啊，中秋节快乐， 你好，中秋节快乐， 系中秋节快乐啊， 系啊，曾太边位生日啊？ 琴日咧就我个仔生日， 系你个仔系 下个礼拜咧就轮到我个女生日。 哦， 系 咁到16号咧，就我个未来女婿生日， 全部十秒之内。 31号咧就系我先生嘅 Halloween 生日。 哇，抵到烂喎！你一个蛋糕食四次可以。 佢完全系原生家庭嘅所嘅生日，即系阿仔啦、阿女啦、老公啦、未来女婿啦。 十月之星， 我个女咧就12月结婚。 系，我12月结婚添。 系啦，咁所以咧，点解我？会打上嚟咧，就系我本身咧就好中意食菠萝咕噜肉嘅。 菠萝咕噜肉系 好识食定好中意食？ 但你咁识食，我哋好大压力噶喎，曾太。 冇嘢噶，我煮咯。 张太，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冇问题啊，我煮啊 ，OK 噶。菠萝我好擅长开罐头。 我点解好得意咧？即系我本身咧，我中意打波嘅，咁我中意打 羽毛球。 咁我呢个有咧，每嗰阵时同我食晚饭咧，指定都系嗌呢个送俾我嘅。 系 啊，同我先生出去食饭，又系我指定都系嗌呢个送嘅。 你真 系 好中意食噶咯，即系每次咧有阿张太出现嘅地方，总有一个菠萝咕噜肉出现嘅。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咦，点解俾招牌噶咯你？ 系我就算自己学整咧，整得唔好食。 系 。我试过连续整4日俾我先生，直到我先生话。你唔好再整 啦， 老婆，我整即系我要 学 整 啊！我想 象 到， 我明啊，好似嗰个蛋糕机一样啫嘛，即系面包机咧，一有咧就不停咁整噶嘛。 因为点解咧？又有啲情节咧，就系我想一家人食饭，就系个妹妹咧嬲咗哥哥4年。 哦，即系你 系啊，咁即系一啲小误会啦。咁我做爸爸妈妈嘅就希望佢哋和好如初啦。即系佢哋都大家都分开咗啦，而家暂时个生活地方都分开咗啦。咁希望坐喺度食，大家一齐食食呢个菠萝咕肉咧，即系有个意思就话你唔好再嬲哥哥啦。 系 即系过去咗咁多年咯，我话 系啊，即系而家咧都仲嬲紧嘅。 即系话你呢几年嚟都冇试过齐齐整整食餐饭。 少啊少啊，即系好妹妹一听到哥哥话喺度食饭就。妈咪，我唔想翻嚟，即系啱啱我个女就即系话结婚啦，就 嚟 结 婚 啦， 未谂 到 20几岁啊， 系啦，咁佢哋个即系我做爸爸妈妈嘅，即系又唔可以话你唔好嬲哥哥，我又做即系佢哋咁大个，我哋又话由得佢啦， 知道 吓，咁希望个情意结就话始终嗰个系你哥哥，你咁你。 就嚟结婚啦。 嗯， 已经大家有唔同生活啦。 系 啦，希望开开心心啦，大家都系咪先？ 嗯，希望哥哥出现喺佢个婚礼里面噶嘛，系咪啊，妈妈？ 系啊，哥哥又会出席佢个婚礼，咁我就希望，即系我都做妈妈嘅，我又唔想话夹硬逼佢哋两个，即系话见到面好似面咗咗咁样，咁啊，即系咁啱佢哋大家又同埋一齐生日，咁我就话 想打我嚟咧，系咯、 哦。如果我哋可以煮到呢餐饭咧，系咪真系有机会可以请到佢哋两兄妹一齐坐低去食饭咧？你估 系啦， 系咪可以？ 系咪真系可以？ 佢哋会唔会应约啊？你估 吓？ 你估佢哋会唔会？ 会小温我啱啱呢度租呢个新居咧，呢度咧尝试过都叫佢哋食咗一餐饭， 都有坐低嘅。 都有坐低，但系到到琴日生日，佢就话我唔翻嚟啦，妈妈。我唔同哥哥一齐。 唔系，我明嗱。咁如果你估咧，如果我哋真系即系挑选到你哋呢、這个呢、這个个案家庭咧，咁系咪真系有可能你话喂，我哋揾咗啲DJ 朋友煮餐饭俾你哋，你哋会唔会上面翻嚟啊？会唔会翻嚟噶？你估？ 我应该如果我可以希望可以做到啦，即系等佢哋。个情谊节会系好个关系会好啲、 啊， 即系你有阵时咁，佢哋两个咁大个啦、嗯，即系你夹硬嘅同佢哋拉埋就好似 好似好难啊，系咪？ 明白嘅，明白嘅，当中有个中间人可能帮手咧，系咪啊？叮一叮佢哋嗬，系咪？ 话俾佢知啊，有三个流罗啊，系啦，喺港台度上嚟同你食饭啊，咁样啊。 系啦，即系等佢慢慢，等佢两兄妹慢慢嘅关系会和睦翻啲咯。 收到， 喂，阿张太，嗱，趁住少时间，你睇下透过空气之中，有啲咩想同阿哥或者同妹妹讲啊？ 系简单讲两句。 即系佢两兄妹系我由细凑大嘅， 嗯， 咁我好细个就生佢两兄妹，咁即系我摆咗咁多心机，即系凑大佢哋啦，而佢哋。咁嘅关系咧，我觉得有啲即系对我嚟讲，好似我都唔知点形容，即系其实我好锡佢哋两兄妹。 嗯， 系啊，系啊，即系我希望佢哋会系就算大家已经各有各生活啦，即系将来爸爸妈妈唔喺度，我希望佢都有班兄妹做咯。 好感动我听到都，相信佢哋两位一定会收到你嘅信息噶吓、希望可以拣到你啦吓。 童子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 Shall we talk 啊？我哋未必真系可以煮到嗰味餸俾佢哋嗰家人，咁但系最少送呢只歌咧，希望佢哋可以即系。傾下偈啦， 係同埋我估咧，即係就算聽翻重播嘅話咧，聽到如果仔仔女女聽到頭先阿張太咁樣講嘅話咧、應該可以感覺到媽媽嘅心意嘅。 係啊，好嘅，電話號碼1872388，繼續聽下你啦，有冇啲咩私房菜想我哋煮俾你食嘅咧？ 風騷私房菜有何太，早晨， 中秋節快樂，何太， 何太， 係啊。何太喺边咧？ 何太喺度， 喺度。何太你好， 系你 啦， 系你啦， 系啦， 何太， 好开心， 系啊， 我都好开心听到你电话。 系啊，咁你要话俾我哋知点样咧，可以吸引到我哋三个嚟煮饭俾你同埋你嘅屋企人食咯。 冇，冇嘢吸引到你哋啊。 系啊，咁你讲下听下先咯。边个生日啫？ 我系我生日同埋我先生。 系，哦，你哋一齐生日。 唔系，我早啲多，我 听 日。 哦 ，OK，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系啦。 跟住咧， 系 咁啊，咁我又见啦，咁啱线咪打啫。不过听前嗰两位太太咧，佢哋嘅理由比我充分嘅，我让俾佢哋。 哦，又冇，大家倾下偈先，因为我哋咧，即系空气中有缘分啊。 系， 难得你曾经想我哋煮个饭俾你食，点都好，你讲下你古仔听下先。你就听日生日，咁阿先生咧。 19号 ，如果你想我哋咧煮个饭俾你哋食嘅话，你想我哋煮咩俾你食啊？ 系啊，煮咩餸啊？ 桂花田嗰个咯， 边味啊？ 佢容易煮啊嘛。咩贵？生菜包片咯、 哦，生菜包片讲得多，真系未点灯啊！生菜包片，喂，咁我想问，系 因为佢系家庭主妇嘅，一定会煮得好啲啊嘛。 我有 仔嗰边，我对佢冇乜信心。 我有同 你讲到君 嗰、 那 个嗰个 cam 曲啊， 你行开啦， 露营煮食 嘅张 啊， 行空年啊嘛， 系咯咁样噶、 啊。我想问何太咧，咁你同你老公咧隔三日生日啫嘛，系咪每年咧都会一齐庆祝咁啊？好特别开心噶喎， 系咪拣个中？位数咧系十七十八号去 庆 祝啊， 梗系就老婆啦， 甚至连埋做节都系一齐噶啦。 我、哦、中秋又一齐做埋， 系啊系啊系啊。 哇、 啊， 一次满足你三个愿望。 咁你哋譬如话今年谂住去边度庆祝噶？本来系 系啦， 本来做咗噶啦，我哋做咗噶啦， 系 我哋提早做咗啦，因为 都好早、 啊。唔系咁，其实都好近啊，听日就生日，咁点解提早做？ 系唔系因为就个第二节啊嘛？ 就个第二节。 系啊，系即就今日个做节啊嘛。 佢想就 个中秋节， 你又坚持做中秋 啦。咁我知啦，就切月饼就当蛋糕。 嗯，个月饼上面加蜡烛系啦，就吹啦。 嗰啲细路仔，即系因为你个太依家去食嘢咧就好麻烦啦，唔系 A 餐就 B 餐，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提早做嘅。咁就到我哋两老生日咧，佢哋会又再搵我哋饮下茶咁嘅啫。 好啦，喂，先生叫咩名啊？ 姓何嘅何树 长 啊！ 哦，好奇啦，长哥，长哥，咁我哋祝你哋咧两公婆咧恩恩爱爱，好唔好？ 生日快乐， 快乐！ 我见佢又八 啊几 啦，咁啊等佢开心下啦，咁啫嘛。 阿长叔唔系阿长哥，八十几岁啊？ 系啊系啊，我都七啊几噶啦。 我 又 听 唔出， 真系 咪咯？你打牌可能快过桂花田，我感觉到 都快过桂花田啦，应该 系。OK， 喂，多谢晒你打嚟啊，好唔好？ 祝 两位生日， 祝你哋生日快乐，好唔好？ 拜 拜， 拜 拜。咦，好得意喎！我发觉咧，好似人哋嗰啲抽居屋咁样咧。我让俾头先个家庭啦， 系 你见到呢啲咪真系爱我哋嘅听众，好有爱嘅真系。 即系大家空气中唔识噶嘛，大家都系听住我哋节目啦。咁大家佢听到头先个个案就话，我嗰个 佢觉得佢哋更感动，好似我觉得我哋而家似咩咧？ 咩啊？ 似嗰个日剧啊？我哋变咗唔系朝早食堂啊？人哋本来深宵嘅，我哋而家朝早食堂， 系好感动啊！我唔识得点讲啊！ 你又唔使摸住自己个心噶 吓。摸住自己个心啫， 自己摸住个心， 系咁 抽，系咁扭嚟扭去。因为嗰套剧咧就系话，系啦，即系话每个食客入到嚟咧，其实唔系净嗌味餸啊嘛， 有 啲古仔啦。其实我觉得劲似啊，即系好似我哋，哎，老板啊，我咧想食呢个炒面啊，点解？因为有个古仔啊，咁样。 系啊，快快脆脆，不过我哋就听下李小姐你嘅古仔又系点啦。欢迎先王菜，你好， 中秋节快乐。 Hello， 李小姐， 李小姐，系你啦，系你啦，点啊？中秋节快乐。 啊，中秋节快乐啊 ！Hello， 好开 心 啊， 好开心啊，因为打第二次已经打到电话俾你哋啦。 太好啦，咁边个生日？讲嚟听下先。 我爸爸生日，每年嘅农历十九，即系每年嘅十月都系佢嘅生日，但系我唔系次次都可以喺香港嘅。 哦，系 因为要公干，系啊， 同埋爸爸年纪好大啦，92岁啦。 哇，92岁， 系 啊系啊，嗱、啊，我唔知佢有冇报大啊吓，佢成日话俾我听佢92岁啊，今年。 佢会唔会两年前又同你讲92岁？ 其实啲老人家可能咧话我90几岁噶啦，咁样 食盐多 啲 食米啊，身体上硬 咯。因为妈咪话俾我听佢真系过90啦，即系咁样样，系啊，咁但系好开心。咁今年咧，其实我预早搵同佢庆祝咗生日噶啦，只不过我咁啱今年又系可以喺香港。 哦，咁几好。 再过生日，系啊系啊系啊！ 你平均几年先可以留多喺香港一次噶？ 其实真系唔知噶，有阵时有阵时要求咗嘅假期咧，公司都未必安排到俾我嘅，咁样样即系啦。咁变咗今年，咦，可以喺香港，就算真系拣唔中嘅话咧，我都好希望啊，我可以俾爸爸听到翻我嘅录音啦，咁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爸爸你大年纪啦，真系， 梗系可以。 之前佢入过医院啦，咁好幸运地咁可以出翻院，咁变咗啊，啱啱听到你哋话，咦，如果可以煮到送俾爸爸嘅话，当然啦，你哋煮好过我煮啦，系咪？ 唔系啊，但你平时你会唔会都煮到啲送俾爸爸食噶？你平时煮咩俾爸爸食多啊？ 唔系，平时阿妈操刀多嘅，我阿爸咧要吓咁吓，要求妈咪多啲嘅，咁我哋咧通常都系做享受成果嗰个嘅。 咁佢中意食咩噶？ 系咯， 其实佢真系中意食芋头鸭嘅，但系有啲难度。 芋头鸭嗱又唔系八宝鸭，系芋头鸭。 芋头鸭啊，每年嘅中秋其实食芋头系我唔知系咪一个传统。 系传统嚟嘅， 可能某啲嘅乡下嘅传统。 芋头又要煮得腍。但系只鸭又唔可以煮得烂，仲要鸭嘅味唔可以抢咗芋头，但系当啲鸭味渗咗入芋头里边咧，跌入落去 啊！ 曾志豪呢啲咪叫讲就无敌咯，做就无能为力噶啦。 你小姐觉得我讲得好啱啊，系咪？嗱，不如你又同爸爸讲声生日快乐啦，好冇？ 系啊，系啊，系啊。 你有咩想同爸爸讲啊？ 系头先都讲咗啦， 系讲完生日快乐，咁我哋咧就即系睇下会唔会可以幸运地拣到你呢个芋头鸭，好 冇？ 都祝爸爸身体健康，好冇啊？ 生日快乐， 拜拜， 拜拜，拜拜。啊，你唔觉得头先我讲得好似嘅咩？ 讲得好似啊！最紧要提咧，提我哋嘅听众啊，听日我哋嘅节目里面就会开股啊，究竟我哋下个礼拜一去边个家庭度煮饭俾你哋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西贡区议员方国山2014年两度旁听立法会会议期间展示标语同埋喧哗抗议，令到会议中断。法院早前裁定他两项违反立法会行政指令罪成，罚款2000元，他不服定罪提出上诉。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裁定驳回上诉。方国山在庭外说尊重裁决，没有后悔提出上诉。被问到会否再在立法会内抗议，方国山认为只要温和和非暴力就可以，未来会视乎不同事件考虑具体行动。中院常任法官李仪话：立法会行政指令规定，公众席上不得展示任何标志或标语等嘅条文，对言论自由权利所施加嘅限制，属于相称同埋具有宪法效力。今日中秋节，各主要公共运输服务将加强服务，配合市民外出庆祝。港铁除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过境服务之外，所有港铁列车将通宵行驶。轻铁方面，部分喺元朗区、屯门区同埋天水围区嘅轻铁路线亦都会通宵服务。巴士方面，九巴开设两条特别巴士线，包括96R 线往来钻石山站同埋黄石码头，以及 N601 线由金钟开往宝达。另外有11条路线加强服务或延长服务时间。新巴亦都增设特别路线往来铜锣湾至多区，直至凌晨时分。另外，电车将会喺今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凌晨3点。国际方面，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话，将会在几日内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普伊格蒙特在独立公投之后首度接受传媒访问，他对英国广播公司话，自治区政府将会在本周末或者下个星期初有所行动。被问到若果西班牙政府介入并接管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的时候，他有什么做法，普伊格蒙特话，这个将会是改变一切的错误。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较早时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批评加泰罗尼亚当局寻求独立是故意违反法律，这样做是不负责任。费利佩六世形容西班牙局势极度严峻，呼吁全国团结。法国国民议会高票通过新反恐法案，赋予当局更大权力执行反恐措施。根据法案，当重要活动面临严重恐怖袭击风险的时候，各省省长有权在相关地点建立安全区，警方在安全区内有权检查可疑车辆，各省省长有权关闭传播极端思想的宗教场所等。当某人的行为确实可能威胁公众安全时，内政部长有权下令将他软禁等。内政部长科隆话：新反恐法案目的在于11月1号全国紧急状态到期之后，建立常态化有效反恐机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是间中有雨，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只有今日中午12:30。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8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448亿3000多万。接着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8.8升2元，工商银行6.35升9仙，建设银行6.9升4仙，恒生 H 股115.4升9毫，中国平安63.5升7.5，吉利汽车25.6升9毫，中国银行4.5升1仙，众安在线70.45升3.45，比亚迪股份76.35升3.1，汇控77.7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12.66，瑞士法郎0.972，澳元0.786，加元1.247，新西兰元0.719，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7点，升53点。港金现价报11,882元，比上日收市升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44美元，卖出1,275.6美元。香港电台呢一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啦，收费广场啊，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自动缴费通道 N 1嗰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咧就比较挤塞嘅香港入口啊，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出噶，就系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出，咁西行咧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啦，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回复正常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今日中秋节啦，咁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浅水湾道近住海滩道啦，石澳大浪湾道、赤柱滩道啦，警方都会因应人潮同埋交通情况咧，实施封路同措施噶。咁而喺下昼5点至到凌晨嘅3点啦，大帽山郊野公园嘅停车位咧，全部都系会封闭噶。咁配合大坑舞火龙活动啦，今晚大约6点开始，大坑一带咧都有实施封路同改道措施噶。咁请你留意翻现场警员嘅指示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上斜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接宽罪，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live. CHK Radio Two。 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强积金预设投资已经推出，特点是随着强积金计划成员的年龄增长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收费设上限，还会分散投资在环球市场。如果你没有给过投资指示，受托人会发通知书给你，等你揀户口里面的强积金是否按预设投资进行投资。如有疑问，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四十我和你 重温十大中文金曲难忘片段， 本周登场巨星 林忆莲。 我作为一个香港的歌手，打开了国语市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陈慧娴， 永远都记住你们，也都永远都记得你们所给我的一切。 锁定香港电台 My 流动程式， 细数过去四十年乐坛风云人物， 回顾十大中文金曲每个精彩时刻。 金曲四十我和你， 丰收快活人。 连续两日咧，我哋可以话叫做满载而归啊！ 系啊， 即系我哋嗰个雪柜爆咗棚啦，已经 感觉咧有少少坐过山车嘅感觉啊！头先听每一个电话嘅时候， 系啊系啊系，唔知佢哋故事系点噶嘛？ 系啊， 每一碟餸都有每一个故事。 哇，好感性啊！ 系啊，就等于我哋每一首歌都有佢嘅故事。但系我哋 菠萝鸡、一碟凤爪、一碟西岭鸡， 系啦， 都有佢背后嘅故事。 系喎，真系喎， 系啊，真系。OK 啦，咁今日咧就唔好意思啦，电话就听晒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即系仲想食饭嘅话咧，今日就暂时打唔到你啦，但系你唔使惊，我哋今日只系第一个礼拜嘅私房菜啫，咁我哋下个礼拜咧仲有第啲主题嘅，即系总有啱你心水嘅嗰味餸咧，可以点到俾你嘅， 系啦。而如果你哋想知道我哋第一个礼拜啊，即系边个我哋去煮呢个生日饭俾边一个嘅家庭嘅话咧， 系 记住留意住我哋听日嘅节目，因为我哋就会开股噶啦。 系啦，冇错，留意住听日嘅丰收快活人啦吓。以今日咧，即系吓十月头新蒸头，仲系咪新蒸头嘅？ 哇，梗系唔系新蒸 头？点样新蒸头啊？ 啱啱新蒸芋头啊！ 哇，你试下兜啊！ 个琵琶八宝芋头鸭啊嘛，系咯？边 度有琵琶啫？ 琴日啊嘛，啊嚟哥，好，而家十月头，新节目、新环节、新人士、新作风。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生与死也是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啊，我哋系新嘅节目主持人嚟噶，我系曾伯伯。 咁我系咪都系要玩下声音？ 我 系 冇牙组啊，冇晒啲牙咯。 头先有，头先要嚼下嗰啲 先有啲人好紧张啊，讲个以为我开口急着你啊。其实我都即刻有意思啊， 咪咯，变翻正常。 系啦，攞翻棚假牙出嚟先啦。 咁咩新节目啫？系咪先？ 咁呢个唔系新嘅咩？ 新环节啊嘛， 成个节目咁大噶。 咁啊，点解叫新人咧？又 我哋我系曾伯啊嘛。张伯为生主持人嚟噶， 呢个后生仔，唉，嗰啲把口真系唔收啦，点解咁多人惊 咧？系啱数嘅，点解咧？因为咧，我哋有个新嘅环节就叫做《丰收快活人》，我们的专系咧就系、是、同大家讲下啲旧史嘅。系啦，旧史嘅嘢系啦， 即系呢啲后生仔又系玩埋啲咁嘅旧 gag 啊，吓有咩好玩咧？不如 你 播只， 做咩啫？我哋今日六个人开麦，系咪千多份单嘅？ 其实几好，我觉得我中意嗰啲嘉宾主持。 阿婆，你唔好阻住人先得噶。 可唔可以播只香港咧 ？back 住佢哋听啊，咁几好啊！ 唔系即系咁样， 阿婆讲英文嘅 系 back 咪型咯， 型婆啊，佢系嗱就咁嘅，即系我哋咧就觉得咧，即系其实咧香港咧，我哋即系或者我哋生活嘅地方啦，其实都有好多嘢咧，尤其是一啲旧史嘅嘢，而家咧真系好少可能会见得到啊，或者好多回忆噶，不如我哋就每个礼拜咧抽少少时间出嚟讲下我哋以前嘅回忆咁样嘅， 即系咧，即系你后生版嘅嗰个叫做香港流花镜系咪啊？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琴日就有大制作。转嗰啲歌咧就吓加加埋埋， 搞咗几耐啊？你哋两个嗰啲音乐 系啊， 整咗几耐啊？你哋 要多谢嗰两个后生仔， 多谢嗰两个后生仔， 你剥咗出嚟啊！ 系啊，其实我都冇谂过呢个环节会系咁嘅， 加咗成个钟啊！ 吓，你话咧？ 几万先啦， 千万巨制啊！吓， 千万巨制嘅意思就好慢咯， 系啊， 一千个万啊！ 所以咧嗱，今日咧我哋就会开始第一个嘅题目啦， 嚟嚟嚟， 话晒。今日系中秋节嘛， 系啊系啊， 所以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我们的中秋节。 哦，咁所以你又想讲翻呢个嫦娥奔月嘅故事啦？ 唔系嫦娥奔月，唔系想讲嘅，我有谂过咧系讲呢个大坑舞火龙嘅故事嘅。 跟住咧佢话嘢仲伏啲，今朝仲要。 俾人讲咗系咪？冇讲到，冇讲到。 转话题啊？ 唔系，即系因为 唔系先，你有冇睇过冇火龙啊？ 嗱，冇火龙我真有睇过。 我记得阿黄耀祖你。 系 几年前你风骚化个人，你只讲咗呢个大坑舞火龙 嘅故事啊，系咪 故事，仲话自己去睇过。你而家我们的 谂住翻炒系嘛？呢个就讲旧史嘅嘢啊嘛，跟住将以前节目嘅嘢翻炒讲多一次啦，系咪？唔系即系我即系首先咧，我谂啊，足格可以嚟嘅。即系如果我哋讲中秋节嘅话咧，我讲翻我自己细个童年嘅回忆，其中一个我谂系我一世都会记得嘅，就系买灯笼啦。点解咁样讲呢？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咧， 你喺边算买灯笼啊？ 佐敦道嗰啲纸扎铺度买嘅，真系纸扎铺度买。 因为你好惊，我都时阿爸带住阿妈做咩要带我去度？ 做咩买个工人俾我啊？ 明明七月节都去过一轮啦， 冇 八月又去。 系咯，嗰阵时反而冇啊，买应该嗰只纸扎公仔灯笼啦， 冇 嗰阵时冇噶嘛， 唔系嗰只纸扎公仔， 纸灯笼啫， 纸灯笼即系喂，即系攞纸嚟扎噶嘛。因为咧，我细个嗰阵时咧，我爷爷每年嘅中秋节咧都会买一个灯笼俾我。就是最传统的。 你看你这些几不环保啊，你真是还说每年都买个新的，你真是。 是啊，但你 有没有听刚才桂花田啊讲得挺好啊， 你自己都笑啦，系咪啊？ 佢话叫大家中秋节环保啊！ 系啊，嗱咁我但我 真系离晒谱啦， 真系冇咁环保啦。 听人讲先啦，冇咁婆 系啦，系啦，就系一个纸扎嘅羊肚灯笼。呢个咧就系我同我爷爷嘅回忆嚟嘅。 哦，羊肚灯笼就好传统啦。 呢个好传统，即系我哋可以讲下，即系譬如灯笼啦，都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嘅。嗱，我记得我哋细个咧，通常会见到金鱼灯笼啦，有白兔仔灯笼啦，有羊肚灯笼啦。当然啦，我都会想知道啦，究竟我哋嘅听众啊，佢哋细个嗰阵时玩咩灯笼啦？呢个应该系其中一格咧。 我细个玩嗰啲人咪叫胶胶地嗰啲咧，好似人哋 好似你咁嘅样啊， 好似你咁样， 好似你咁样。 点为之胶胶地啊？ 即系佢又唔系铁啦，咪又唔系嗰啲叫做而家唔系好似嗰啲而家新嗰啲咧，唔系好似 吹气嘅， 有啲似嗰啲吹气咁样嘅。 你细个啲会有胶灯笼嗰啲买啊？咩风琴嘅啫嘛？ 唔系啊，嗱有风琴啦，但系佢嗰阵时已经有胶嗰啲嚟噶啦。我觉得咧嗰阵时仲有啲机械人造型嗰啲嚟噶。 系啊，都系吹嘅，即系都系有个好似吹嗰个 吹气吹水泡 吹水泡嗰啲咧，有个樽嘅。 呢个我真系冇见过。 有啊，跟住咧里面仲有盏灯口吊住。 就系呢个咯，我就话我嗰个胶胶地嘅系咩嚟嘅咧？我已经唔记得咗，但系系嗰啲机械人嚟噶。我记得嗰阵时我冇记错，唔知系咪嗰啲咩神奇小子添噶？ 系， 仲有个咁嘅造型嘅 小子，咪傅家俊咩？ 唔系啊， 嗰系仲话人哋讲我们的，自己都唔我们的。 喂，但呢个我真系冇见过嘛，所以呢个环节咧，好需要我哋嘅听众咧，你哋见到即系我哋讲嘅嘢，可能我哋都讲得唔足够嘅，就靠你哋补翻啲相俾我哋，摆喺我哋个网上面咧，大家可以一齐分享咯。 系咪嗰啲 Facebook 啊？ 系啦，就系嗰啲啦。 啊，希望啲听众。你大家都分享下你哋嘅月啊，唔系嗰个叫做 灯 笼。 如果你话我们的中秋咧，真系冇办法有一啲集体回忆咧，系真系嗰阵时先会有嘅。而家咧虽然有，但系咧由于打压得紧要咧，唔见咗嘅。 布立。 我知道是犯法，啱啱 API 都播咗， 都唔鼓励。 但系如果你，但系如果你讲翻话集体回忆中秋之煲腊咧，就真系走唔甩嘅。 嗱，我呢个都有嘅。嗱，我嘅煲腊嘅经历咧比较搞笑嘅，因为我即系屋村大啦，嗰阵时喺屋村咧，你即系中秋咧系最大嗰个节嚟嘅，因为咧系得呢一个节你可以玩到几点翻屋企都得，所以咧你真系特别中意中秋节。跟住我都有煲腊嘅，但系咁多年我喺屋村嘅长大嘅岁月里面，我系从来冇试过成功煲得起一次腊。 系啊，点解啊？ 有人同我玩，但系个火你咪就喺度滴啲蜡烛落去一个月饼盒度咯。 你有冇透露先？ 我冇啊，唔识啊。 嗱系啦， 真系冇用咯，真系呢、這个。 即系呢个第二击咧，回忆嗱，全部都系讲回忆啊。 回忆 啊， 我哋唔系要大家。 第二击咧，呢、這个叫做咧土炮砌脑咧。嗱，我头先都啱啱上网见到 咧。你有冇试过？你自己有冇试过煲蜡？ 我有见过人咯， 有见过人。 细个其实自己唔系好识玩啲嘢 噶。颜色嘅啫，真系。 搞错啊！你都冇煲过啊？ 系啊，嗱， 即系你冇试过诶，淋啲水缝咁样啊？ 呢个系讲紧以前咧，佢话原来咧有啲人系做咩嘅咧？佢话咧会攞啲砖头啦，撬埋坑渠盖咧，咁样嚟砌个炉出嚟嘅， 系 好夸张。 以前我真系见过嗱，同埋仲好危险添啊！ 有噶，咩都有噶。 坑渠盖咁巴闭咩？ 系啊，同埋咧嗱，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嗰阵时睇嗰个叫做咩早几年呢咪成日有嗰啲贺岁片嘅曾志伟啊大战呢、這、一个即係黄百鸣啦。咁佢哋咪有嗰啲叫做咩我喺香港系列啦。佢有一个呢係讲緊呢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呢，佢哋喺个屋村度呢一过中秋呢，就话喺佢哋嗰个叫做即係嗰啲叫做露台边啊，即係围栏杆嗰度呢，佢会点晒啲蜡烛呢黐晒喺上面喎。嗰个成即係我嗰阵时我睇过其中有一幕呢，佢就话影到呢全个屋村里面呢都系嗰啲蜡烛啊，啲灯呢就摆晒嗰个栏河嗰度啊。 好靓咁样。 係啊。係啦，嗰阵时不过我哋未细个到咁紧要啊，但听讲呢呢个系真㗎，即系当时佢哋会咁做㗎。 咁做咩即系去 即中秋咪大家当系 点 蜡烛咁样囉。但佢就唔系淨系喺地下度点咁样㗎，或者点喺个围栏栏河度。我唔知究竟 以前真系嘅，因为咧好多人咧以前而家咧你话即系蜡烛嗰样嘢咧，就即系一定会有嘢盛载住，就会整到污糟邋遢。我嗰阵时做屋住屋村啊，即系搞到周围污糟邋遢到不得了嘅。因为咧，譬如你嗰啲波地啦，我哋叫球场啦，即系波地嗰啲地方嘅时候， 染红啦嘛，跟住 系啦，你咧就真系会围住咧嗰啲花槽边咧，就成条蜡烛好似一条人龙咁样咧围住你，嗱画面就好靓啦，但下面冇嘢占住噶嘛，所以嗰啲蜡咧即系污糟到不得。 所以以前咧嘅年代就好辛苦啲事后嘅清洁工人啦，大家嗌晒救命啦，又 话都辛苦噶，其实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几年咧政府做得好好噶， 好咗啲嘅， 即系佢哋咧就即系巡查啦，系好多嗰啲保安员巡查啦，叫大家唔好啦，同埋而家啲人都守咗规矩咧，都会攞啲叫月饼罐咧嚟晾盛载住嗰啲蜡烛咯，就唔会话喺花槽边又点啊，地下又点啊， 因为呢个都真系犯法，都唔可以咁样做啦。咁啊玩蜡烛， 不过我哋讲紧我哋以前细个嘅啲嘢，咁啊即系回忆翻以前细个，哦，我哋做嗰啲开心嘢，喺中秋节啦。 系啊，你哋有冇试过自制灯笼啊？咁样 有， 攞个咩嚟？ 学校有咯， 即系我哋头先讲过，即系碌柚皮啊。 其实碌柚皮，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去整嘅， 系 即系你头先阿豪姐话台湾就唔中意收到碌柚啦，系一个叫做 唔系而家而麻烦啫， 系啦。但系真系你碌掹咗个碌柚皮，我觉得你真系可以同阿仔讲嚟整，跟住咧不过你要有啲手工嘅，咁咧就将碌柚皮咧就整开四楷啦，咁跟住咧佢会透光噶嘛，可以嘅话真系喺个柚皮度挑花咧，挑一个窿喺度，即系每一块每一块。 呢个系学校教你玩定系自己玩噶？ 我自己啊，我前年整咗个咧，一路点住蜡烛咧，真系。一路闻到浸浸嗰啲柚子嘅幽香噶， 系啊！喺网上面我哋嘅听众咧已经即刻摆咗个碌柚皮嘅灯笼喺度俾我哋睇， 而家都好容易有仲有整噶，系咪？ 系啊！而家都有人整紧。另外一个咧就喺度讲紧咧话佢哋细个咧中意围井啊，即系将嗰啲蜡烛咧围住井字形咁样摆咧，咁你由低层望翻上去咧就话会好靓咁样。 点样围井咧？ 呢个我都真系冇听过呢个字啊！ 多谢大家去话帮我听啊，系围井嘅由低层望上好靓。诶，仲有嗰个兔仔灯笼。是真系坚挺噶，到而家我嗰日咧睇 屋企系有两个兔仔灯笼嘅， 呢个几靓嗰啲只。 我睇电视咁啊访问咧一啲仲系即系仲 handmade 即系手做嗰啲灯笼咧，哇真系见到个师兄咧系逐条嗰啲袖子啊，即系我哋圣诞节卷嘅袖子咧，系一卷卷插就系插晒嗰啲剪咗嗰啲水咧，即系兔仔嗰啲毛嗰啲水咧，系真系全部人手跟住逐行黐，逐行黐。 咁咪真系一只毛茸茸嘅兔仔 咯。 先做到呢个效果咯。 同埋佢好特别嘅地方咧，呢一个兔仔灯笼咧系真系可以循环再用嘅，因为咧佢咪有个兔仔头咧突咗出嚟嘅。但如果你咧即系过咗今年嘅中秋，你想要收翻埋佢嘅话，你可以揿低佢个头咧，入咗去个肚入边度咧。 我以为你话想住譬如出年系龙年咧，整个龙头喺度， 一定系兔仔。 仲有个啊，咩彩色玻璃纸灯笼啊？ 彩色玻璃纸灯笼系 呢啲啊？彩色玻璃纸灯笼呢个都有啲印象啊。 通常咧攞嚟做金鱼噶嘛？ 咩啊？佢都系金鱼啊？ 唔记得啦， 真系呢个 小学一定要用玻璃纸去整灯笼啊！ 唔系小学有攞玻璃纸唔知玩咩，有呢啲噶。我记得嗰阵时咧，仲有只糖咧，嗰个花咩糖咧， 系系 佢都系咁样，全部都系呢啲红色玻璃纸嚟做佢嗰个包装噶嘛。 我知边个而家都有得食噶嗰个， 系啊系啊， 系 而家仲有，系咯嗰阵时你就会攞呢啲嚟做黐眼镜咯。 啊系啊， 黐眼镜咯。 咪即系整一个 3D 眼镜嘛，红蓝嗰个， 咪希望可以破解到嗰啲格仔咯。 咁除咗我哋讲玩灯笼啦，同埋我哋讲蜡烛点蜡烛啦，另外一个即系关于中秋节，即系赏月嗰个部分啦。大家又有冇试过喺呢个中秋嘅彩灯会咧？ 有 呢个少啲， 我去过， 我少啲， 有去做过司仪啦，跟住咧同大家玩啦。咁 会做啲乜嘢嘅咧？ 喂，佢真系去咩啦？嗰啲叫猜灯谜咯。 系啦，真系会猜灯谜嘅。 话斋系咪？ 但你会唔会系做一个揭晓唔到答案嘅司仪啊？好啦，我哋而家开股啊，唔记得咗添。 我嗰时出埋题目添，话你听。 哇，犀利喎！ 你自己作啲灯谜出嚟啊？ 咪咁 IQ 题啫嘛，其实都 系。咁又系，但有啲中国传统嘅，我记得咧，又系嗰阵时，因为住屋村啦，每年咧就到呢个中秋嘅时候咧，就会喺个波地嗰度。除咗咧好多喺度玩紧蜡烛啊，玩紧灯笼之外咧，就会有呢个中秋彩灯会嘅，系啦。首先咧就会有一啲嘅灯笼咧就挂起晒啦，同时间咧就会真系有啲主持就真系会猜灯谜嘅，大家就举手，举手答得到嘅话咧就会有礼物送咁样。 系啊，有冇去玩啊？大家 我冇啊，我主要都系想尝试煲得起嗰个蜡嘅。 哎喂，呢个有一个劲啊， 吓亲我啲。 呢个我呢个有印象啊，有冇记得呢个铁线果篮啊？ 铁线果篮冇记得过， 可能阿田哥有印象啊，佢都系果篮啦。但而家我哋嗰啲果篮咧，咪用嗰啲竹啊、藤啊、咩一抽嘢咁样咧， 好靓咁样， 竹叶咁样噶嘛。嗰阵时曾经咧有一啲似系用咧铁线，但系咧出边包一层咧粉红色、绿色咧五颜六色嘅胶嘅。 而家就记得啦。 你有冇嗱？我睇你有冇张大少少嘅图先？呢啲啊，呢啲啊， 记得啊，记得 呢、 啊、只。 真系系啊！佢真系咧，佢系里边应该系铁线嚟嘅，但系出边咧就捆咗一啲咧胶胶地咧，就系用嗰啲荧光颜色咯，粉红啊绿色咁样咯。 咪即系攞咗你嗰个衣架嗰啲胶嘅铁线，好颜色嘅，嗰嚟翘嘢咁样。 系啊，系啦，系啦。 嗱，呢个另外一个回忆啦。 原来佢哋话围井系讲紧啊公屋嗰个啊， 井字 型 屋企， 井字型啊。 跟住大家吊晒 嗱，系啦，我就话睇嗰出戏咁样咯，系咪呢个系咪呢个嚟噶？ 佢话井字型嗰啲公屋咪可以望上去咪好靓咯，大家点蜡烛？ 嗰出戏而家好少啦嘛， 而家好少啦。但我自己都做，就算即系我哋话而家嗰啲传统好似哇玩灯笼好少啊，我都仲保持住咧。去到中秋节嘅时候，我屋企系会布置噶， 系 我就攞翻嗰啲拉嘅灯笼，但系屋企入边你又唔可以即系点蜡烛啦，会容易有危险。但我都咧会挂起晒啊，等好似有多啲中秋嘅气氛咁样啊。但系我谂而家咧就真系比较少人会咁做咯。 有皮灯笼啊，我多谢我哋真系多谢啲听众咧，即系多。我哋一齐齐心合力揾啲唔同嘅灯笼啊，唔同嘅庆祝中秋节日嘅相片、啊。 但我觉得真系要用好好多功夫咧，先谂得翻咧。我哋细个嗰阵时咧，曾经见过啲咩咧？头先点解讲个铁线果篮咧？首先而家就冇咗啦。咁、但系佢话最近咧有一啲即系叫做怀旧士多咧。佢就话咧，特登将呢个消失十几年噶啦，原来铁线果篮重出江湖啊！ 消失咁耐咁少啫咩？可能我仲有 十几年啫， 我 又 好耐。 唔系讲真，我个记忆都好细个咯，可能咧系呢十几年咧直情消失咗，但系即系再之前嘅一啲年份咧，已经大家少用到啦。 系啊，究竟呢啲系咧真系用包胶铁线咯？ 系啦，唔系我哋话即系 好似 衣架咁样， 但系佢个颜 色 靓 嘅 衣架咯，真系 嗱，今日咧就中秋节啦，可能咧一讲完咁多，哇，灯笼啊，玩蜡烛啊，大家想咧今晚就算你系大个咗都好啦，即系成年人都好啦，可能咧你哋都可以重拾翻你哋儿时嘅回忆，即系搵翻个啊，即系嗰啲叫风琴嘅灯笼玩下又好啊，其实都真系。 几开心嘅。 以前咧，佢话住七层大厦咧，佢买 H 型嘅，佢话真系咧，个个喺晒个走廊边咧，即系走廊嗰条边咧，个梦墙围晒喺度点晒蜡烛，但系互相辉映嘅。 就 系头 先讲嗰个场口咯。 唔系啊，唔止井字啊，系讲七层大厦添啊，都系咁样咯。 即系以前就真系有呢支歌仔唱， 而家就难啲啦。而家我翻到屋企咧，屋村嗰个走廊咧，写晒500个禁条咯。 系啊，我条屋村咧已经系将佢服。请勿煲蜡，请勿煲蜡，请勿煲蜡， 挥春一样啊！ 系， 所以我们的中秋好似永远都系最美好咁样噶， 好似以前就更加嗰啲伦理关系嗰样嘢更加开心融合添啊！嗬。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 啲听众们，如果你都有一啲咧，即系集体回忆啊，你们的中秋曾经点样过咧，都欢迎你喺面书度咧话俾我哋听，将你嘅回忆变成我哋，咁我哋一齐听一下咧，旧时香港旧时嘅中秋，其实嗰阵时个月亮系点嘅咧？ 系啊，我都好想知啊！我见到咧，佢哋摆咗好多相啊，其中一个咧就元朗嘅灯笼镇啊，大家都可以上我哋面书度咧睇一睇啊！吓， 明年通车，唔够时间讨论其他方案，有关方案已经喺社会充分讨论。美国驱逐15名古巴外交人员出境，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国的做法毫无根据，不能够接受，古巴将会抗议。罗德里格斯指美国有政治目的，但未经深思熟虑，他指两国关系可能转差，美方必须负责。美国较早前表示，驻古巴大使馆超过20名外交人员健康出现问题，脑部和听力受损，怀疑他们遭受不知名仪器攻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东北季候风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87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481.5亿元。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8.8升2元，工商银行6.34升8仙，建设银行6.9升4仙，恒生 H 股115.4升9毫，中国平安63.25系升9.5。众安在线71.1升4.1，吉利汽车25.65升9.5，中国银行4.6升2仙，比亚迪股份76.75升3.5，汇丰控股77.7系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英镑10.363，瑞士法郎8.032，澳元6.139，加元6.263，新西兰元5.611，欧元9.1911，每百日元对港元6.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5点，升50点。港金现价报11,882元，比上日收市升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46美元，卖出1,275.61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啊，近住自动缴费通道 N1 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架车咧就撞烂咗个收费亭啦，咁所以而家呢一个收费亭咧都系暂时需要封闭维修噶，咁影响到红磡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咁车龙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仍然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北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啦，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龙尾就城市花园。喺九龙区佐敦道去翻九龙站方向咧就挤塞啦，近住广东道一段啊，龙尾就排到去弥敦道噶。咁另外弥敦道啦，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金粟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咁龙尾咧排翻去西九龙快速公路嘅分叉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喺果栏噶。咁今日中秋节啦，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下昼大约4点至到凌晨嘅3点左右啦，铜锣湾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啦，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警方都会因应人流同埋交通情况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噶。咁驾驶人士咧，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20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呢一位生命勇士因为感染食肉菌而先后切除双腿，但系佢体会到啲乜嘢呢？ 难得我有一个健全人士成为一个伤残人士，融入翻伤残人士嘅社会，我睇到好多人仲需要我哋去鼓励、去支持、去帮助。咁我希望以生命影响生命。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联合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Alex、超 B、罗敏庄、董敏利、麦雅智、美联康康全力支持。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㗎。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㗎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諗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雷公唔走，继续去到十二点半嘅吓。 喂，头先我出去咧新闻嗰阵时，我真系听到行雷声， 系咪啊？ 真系 有冇阴天啊？ 诶，有啊，阴阴地啊。 希望而家落咗就今晚唔落啦。 系咯，咁我哋咁谂啦。 系啊，咁啊，气温三十一度，相对湿度74%。 好，十一黄金周 系， 广深公路全线塞车，塞咗十几廿个钟头。 系， 有一啲好巴闭嘅人， 系， 有啲好。快捷嘅简单方法， 搭直升机 ，kill 咗。 搭直升机， 直升机 真系噶。 佢单新闻讲完咗， 真系好短波啊！头先 真系好短波， 真 系 好短。 同埋嗰个惊喜度系好大噶。 系 喂，你人人可以搭到直升机啊？ 喂，咪住先，我真系好想知，如果真系就算佢有钱啊，可以 call 到架直升机嚟接佢嘅话。周围都系车，佢边度停啊？ 咩啊？ 停 直升机边度停得啦？唔系你合法嘅就梗系有固定地方啦、啊。但系好多时候求其搵搭空地就停噶啦嘛。 真系啊，喺呢个四川咧， 唔系要有个地下有个咩 T 字啊，咩先可以停 ？H H 啊 ，H 啊，傻仔嚟嘅。 我搭开嗰啲噶嘛， 你搭开嗰啲 咩啊？ 系啦，平时翻工我都系搭嗰啲地下有个 H 字，我架直升机先至 落富有落啊，系咪？ 唔系啦，直情喺广播度我哋楼上都落。 真系啊！佢咧呢个四川嘅佢啊，真系土豪啦吓嗱，佢就话咧，喂，使乜咁烦啊？你啲人塞咩车啊？咁样即系巴巴闭咧，嚟，等我嚟。佢就话啦，因为咧嗱，你翻上去啫，你解决到啦，哦，终于咧挨咗十几廿个钟头翻去，咁你会走噶嘛？ 走啊，唔系易啲咩？反而 咪一样，你边度上就边度走啦，系嘛？ 唔系左右两条路噶。你知唔知而家成日影住嗰啲高速公路咧，一边系咁嘘嘘声噶，唔知乜另一边冇车嘅好似。 我成日塞车嗰阵时都会有啲咁嘅情 况。咁啲人喺深圳啊，翻去自己乡下就系得一条路咁啊，上上上啦。 同埋你唔记得个司机讲咧，上去冇嘢噶，定唔知落去有嘢噶，总之一条路有嘢。 咁佢哋上完去，佢翻去深圳翻工。 其实唔紧要，总之佢就搭直升机啦。 佢而家就话啦，哎呀，唔好烦啊，哎，我得我嚟攞个直升机，佢自己有噶， 系 自己攞个直升机咧，咁就啵翻去你自己想要去嘅地方。 OK 啊。 不过有啲人话，喂。你有架直升机啫，但系你有冇得正式入纸申请话可唔可以？好似阿祖话斋，你系咪可以随时降落啊？ 诶，你架车如果塞到嚟我门口就拉我啦。 唔系真系啊！佢而家佢就用直升机解决呢个方法啦。嗱，如果呢、這个我哋开始有呢个叫做记唔记得喺呢、這个杜拜啊，有个直升机的士啊。 直升机的士 无人驾驶，无人驾驶的士啊！ 我唔记得咗都。 哦，系啊，因为咧 系直升机嚟噶咩？唔系飞机咩？ 诶，无人驾驶 系 佢系直升机咁嘅，不过细啲 size 嘅。佢有好多咩？就系话你个人可以预先 order， 跟住落晒你要去边度边度，全部系统化噶啦， 系 冇人嘅。 啊， 咁你就话总之点到点，我要喺乐富，我要飞去 系 尖沙咀，咁你咪就 call 嗰个无人驾驶嘅的士，就喺度上机。跟住就车你去，咁你咪可以解决咗呢个塞车问题 咧。因为而家咧得一个人系揸直升机啦，就系、是、畅通无阻嘅。经过你大力宣传，然后啲人见到黄金周咁恐怖咧，就听日上淘宝度订啦。然后我哋就会见到出年嗰个黄金周咧， 就个 而家咧上空咧系全部都系直升机嘅，系实施紧空管噶。哎，啱啱又有一个机翼咧撞到隔篱嗰个位啦，佢已经讲咗声唔好意思啦。不过仲等紧未出发嘅，然后条马路就好畅通，跟住大家就开始想买翻个单车啦。 咁咪等出年奇景咯！ 我真系谂过，宁愿踩单车， 系 仲快走得啦。 诶，有人话踩单车四个钟头去到， 唔系咯，我起码唔使17个钟啊，系咪先？ 啊系，同埋好自由度高添，但系冇咁嘅脚骨力啫嘛。 我终于知道点解 要识踩先， 点解黄金周嘅假期要咁长咯？ 你同阿祖嘅黄讲踩单车，你又 可以四个辘噶嘛？ 哇，四个辘好攰，同埋好丑，响过俾人笑，呢个好紧要。 唔系点解要黄金周咧？佢而家就预咗你咯。 十七个钟上，十七个钟落，个、 啊、 假期唔咁长嘅，你点玩先得？ 有冇咁好无有噶？直升机可以飞你去嗰度咧？ 我见到有一个系仲卡啲嘅话，佢哋咧旅行期间咧，旅游巴就停喺嗰啲屙鼠鼠嘅地方啦。咁、由于太急啦嘛，有一个就即刻冲咗落去屙尿啦。到屙完尿之后，你架车走咗。 因为排到排队长龙哥， 唔系系冇人解释得到啊？点解咧？ 通咗咧咩？佢排完队去完厕所之后， 佢唔系喺塞车嗰啲路段。总之佢就话呢一段黄金周出行期间咧，一单趣闻咧就系咁样嘅。个旅游巴就喺个景区度咧停低咗，中间度屙尿啦，咁样即系啲个乘客落出嚟。佢上翻车嘅时候先发现架车走咗啦，佢上唔到车啦。咁、然后咧佢身无分文啦，所有行李。 我行前两步架车应该走唔到好远。 唔系佢冇塞车啊， 我冇塞 真系冇塞车个路段啊嘛。咁然后 派人数噶 嘛。唔系啦，再卡嘅地方系咩咧？跟住佢揾警察求咗啦，警察都奇怪话吓。你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噶，冇人会等你嘅咩？佢话唔系，我同屋企一齐去旅行。 我屋企人唔理我啫。哎呀，好惨啊！呢个真系。 佢有三个屋企人。 哦，好。 我想问下，有咩情况底下会咁样嘅？ 关系好咯， 得罪人多。 即系会唔会阿爸阿妈咧就连埋嗰啲细佬妹定咩咧？佢话 其实 佢终于落车啦， 佢想买咧 等好耐啦。然后司机又问啦：齐未啊？齐啦，齐啦，走啦。究竟系咪咁嘅咧？ 但呢个黄金周咧有另外一单新闻咧，我都觉得其实唔可以讲几好笑嘅。但你哋知唔知原来喺咧内地啊？有一个咧，有一个新嘅法例叫做好人法啊， 系 呢个咧就俗称叫做好人法啦。其实咧即系正成个名咧就系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就讲到明，如果你咧救助人，即系你帮人嘅话咧，系唔需要承担呢个民事责任嘅， 即系唔使再惊扶阿婆起身咧，佢告翻你啦。 但都唔系嘅，但系因为咧又同时间喺10月1号咧就发生咗件事。首先呢一位嘅当事人 系。 豪姐一定好吸引，因为佢真 系 好靓女， 系咩系咩系咩， 好靓女，佢个名叫做张豆豆， 豆豆 豆豆， 可爱 系咯，个名都嗱，我俾个样你睇下先， 离远睇几靓， 系啊，你近睇都靓噶呢个，因为咧佢咧就系国家嘅代表嚟嘅， 佢好出名啊呢次， 系呢个中国艺术体操队嘅前队员就叫做张豆豆，跟住咧佢就发生咗一件事，就系佢咧见到有一位嘅老人家就俾就跌倒咗，跟住佢就走过嚟扶起佢啦，咁啊谂住都好正常啊，即系老人家跌倒你扶起佢啦，系咪？怎料佢就扶起咗之后咧，佢就俾三个，另外三个都系老人家嚟嘅，就围攻佢，话你做咩拱跌人哋嗰个老人家咁样啊？最终咧， 佢党嚟嘅佢哋， 都系嘅，四个 夹埋，啱啱带完牌输晒， 应该系。最终咧，呢位咁靓女嘅呢个艺术体操队嘅前队员咧，要俾咗100蚊啊，先至咧 可以解围。 解围，跟住咧佢就即系自己喺个微博度就贴咗个文仔话啦，其实我都系见到个老人家 跌 低咗 啫， 系啦， 点解我仲要俾翻钱佢？ 仲要俾人哋即系真系俾人哋屈咗100蚊啊！咁啊，所以佢都即系提出咗个问题就系话，死啦！咁我下次见到人哋跌低咗，吓、啊、咁我帮唔帮佢好啊？ 我唔使惊，佢系喺法案实施前一日中嘅。 哦，系、啊， 即系好明显，个三个老人家咧就10月1号就知生效啦。930嘅时候，喂老嘢啊， 仲睇单先啦、 啊，听日冇得搞噶啦，咁不如跌多次先啦，有啲跌埋佢先啦。哎呀， 搵餐硬仔都要 啦，搵餐硬仔，听日要谂个计噶啦，今日跌埋佢先啦。 咁、但系即系话佢受唔到呢个好人法嘅保障， 冇啊，因为真系之前。所以咧就帮唔到啊，变咗咧真系俾人哋咁样咧夹眼咁样屈咗100蚊啊！ 咁即系话咧嗰个落去屙尿，跟住俾人哋劈低咗喺路边嘅嗰个路人咧，咁而家就有福啦，因为过咗10月1号啦。 系啊， 佢问人哋：你可唔可以帮我？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冇问题，过咗10月1号啦嘛，我唔怕你屈我嘅。咁你想点帮我啊？就坐直升机送你见翻啲屋企人啦！哇，三单穿晒， 好嘢！ 谁人是天生孤独？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绝路能挨过，不需要庆祝，无人会祝福。埋藏黑暗不见光，潜行边界将流放，从无往后看，逃过天网，置身在那方，埋藏一切不要讲。 临危都要尽情反抗，和谁对着干，谁要举证张望，才没有我的档案。明明是心声起伏，亦知道爱和情有多，只可以憔悴，不可以痛哭，变得麻木，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绝路能挨过，不需要庆祝，无人会祝福。埋藏黑暗不见光，前行边界尽流放，从梦往后看，逃过天网却终被困绑，埋藏一切不要讲，人类都要尽情反抗，和谁对着干，谁要举证 二台通识六十秒， 平机会非常关注最近一宗有关男老师涉嫌非礼两名中学女生的事件。 根据性别歧视条例，性骚扰涵盖的范围广泛，任何不受欢迎并且涉及性的行径，令到事主感到受冒犯、侮辱以及威吓，都有机会构成违法的性骚扰行为。 违法的性骚扰行为不单止会带来民事法律责任，有部分行为例如是非礼、跟踪、电话骚扰等等，更加会同时带来刑事后果。 性骚扰的受屈人可以向平机会提出投诉，除了可以讨回公道之外，最重要是制止性骚扰行为继续发生，避免其他人受到性骚扰的伤害。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你有冇信心呢？如果有啲即係外地嘅朋友嚟到香港呢，话要旅游呢，可能想随口一问呢，嗰笪地方嘅资讯呢，就由你把口里面得到答案呢，你有冇信心可以做到呢个地胆？ 当然冇啦，你头先问我哋嫦娥奔月嘅故事，我哋都讲唔到。 咁嗰个係一啲即係传统嘅神话嚟嘅。係囉，你呢番书仔唔知又好正常嘅，係咪先？但係讲我哋住嘅地方，即系你觉得你有冇嗰个信心咧？嗱，点解咁问咧？你有冇发觉如果调转咧，你去到外地旅行咧，即系譬如你话你翻大陆好，你英国、日本咧，你见到乜你随口就问噶啦。你啱觉得你个朋友你咩都会知噶。呢个咩山嚟噶？呢个咩桥嚟噶？呢个咩岛嚟噶？咁个 背后啲咩故事？系啦，其实起源系点啊？咁样 其实有阵时问完我都会突然间谂咩？系佢咪做导游噶？其实大家都系住喺嗰笪城市咧。 你咪话啦，净系一个屋村啊！有啲人会嚟啊，唔该咩楼啊？风骚楼喺边度？ 系噶。真的会唔知噶， 咁我跟住佢就会答啦。咁我唔系住喺嗰栋楼度啊嘛，我住喺隔篱嗰栋，我明唔知嗰栋叫咩名咯。 但人哋会觉得你喺条村度住，你就会知道边度打边度系你系嚟熟悉噶咯。 系啊，嗱好笑噶，咁咧呢度咧有一个就话，可能咧真系你唔系地胆，你都唔会知咧，甚至乎你的地胆都唔系太清楚嘅一个区域。 咁就唔系叫地胆啊？ 唔系，即话可能会唔识噶。将军澳， 将军澳， 究竟个名点解叫将军澳？ 唔系，即系大家对呢个地区觉得自一到十分。 你觉得你有几熟悉呢笪地方 ？S2 系啊，嗰几嗰五个港铁站名我都未必噏得晒 啊。将军澳宝林坑口， 次序一定跟埋啊。 唔系你先噏晒先。 油塘 将军澳宝林坑口油塘康城系咪啊？即系呢五个系嘛？ 我真系首先系咪五个我都唔系好肯定啊，唔好意思啊，真系。 你讲到咁， 因 为 每一次譬如如果要去将军澳咧，我就系去做嘢嘅。去做嘢嘅话咧，跟住你就会将嗰个地点咧就打咗落嗰个电话个地图度啦。跟住话俾你知。边一个港铁站啊？调景岭啊，仲有 啊，仲有调景岭，即系六个起码。 有阵时都会去到呢一个 油塘当唔当将军澳噶？ 算啦，都未去水多。 但系嗰阵时要喺嗰度个站度转车咯。 系啊，好得意，因为咧今日有个报纸做咗个专题咧，就话只有将军澳人才会懂得几件事，其中一个咧就叫做商场围城。 点为之？ 咩叫 商场围 城？即系佢连贯住啊？ 佢咁样讲嘅嗱，我哋唔系住喺将军澳咧，我唔知有冇啲听众有呢种同感咧。佢话如果你住喺旺角嘅，你好容易就同人哋约嘅时候就话西洋菜街等啊，或者话山东街等啊、上海街等啊咁样。咁你就算落富，可能阿田都会讲下话唔知咩富咩里 啊 嗰啲都噏到嘅。 系啦， 佢话将军澳人咧，就净系会。讲商场名嘅啫，佢话因为咧条条街咧几乎都唔会行噶啦，全部啲商场咧系博晒啲街道 嘅，系 嘅，因为佢有几条嗰啲连成一线咁样嘅，真系。 荃湾一样啫嘛，荃湾大埔一样啊。 天水围都有少少咁样嘅， 系咪啊？ 系啦，就一个村连接住一个村，一个商场就连接住一个商场。 系啦，条就系第二个地方。 我有一次约我个朋友咧，佢喺西贡住嘅，咁佢咁啱咧，佢出开将军澳度唔知做啲嘢，咁我就话喂，咁我同你交收啲物品啦，佢约咗我商场等。咁我唔係好识路㗎嘛，咁我望住嘩死咯，我真係唔知边个商场系喎，咁然后呢仲有一期二期喎， 当就系呢一个先嗰次。 当我举高头望嘅时候呢，我系电话同佢讲话，嗱我呢度呢就好似有个一期，但系佢对面掹条天桥就有二期，咁但系天桥嗰度再掹呢，佢好似一个五角星咁样呢，佢不停有条路掹出去㗎喎。 马鞍山都有少少系咁样。 好 夸张 㗎喎，咁然后呢佢就话系真㗎，佢话呢因为呢有好多唔同嗰啲城呢系将佢全部连埋晒一齐㗎。咁佢话呢所以即係冇乜街就全部都系商场连住咁样嘅。咁第二个呢 呢、 个 我哋 就 知。 係呀，佢话呢你知唔知将军澳其实都严格嚟讲算系一个孤岛嚟㗎喎。 係咩？ 佢话如果呢港铁将军澳线信号故障。将军澳隧道有车喎。咁就淨係得返山路可以出入㗎咋。 咁起码都 有 两 个。咁、 都有 山路。 得返条山路。 你有铁路咪即係有地铁啦，有隧道同埋有山路嗰三个啊。咩呀佢可以扮山，仲可以行西贡嗰啲西贡啊咩 去或者係秀茂坪。 秀茂坪 咯 係 呀。咁 唔孤岛。 都唔知呀，佢都算係几多少少㗎啦。 你都会听到㗎，就算我哋听到嗰啲交通消息嘅时候呢，如果将军澳隧道或者附近有啲咩交通意外嘅话呢，跟住你就知道哇个龙尾已经去到唔知边一度咁样。 系呀，反而一个呢佢又冇写喎，就话咧，即系曾经话仲系好多臭味嘅地方咯。 啊，系啊， 即系去垃圾。 系咪而家已经好咗好多嘅咧？ 唔系噶，我听到话都系嘅，即系嗰边电视城嗰边咧，啲同事即系朋友喺嗰边度做嘢都话，哇！有阵时你晨早流流咧，或者系黄昏嗰啲时间，呢啲地气蒸翻上嚟咧，嗰阵味都 系啊，好似都仲好夸张咁样噶。咁我见到咧，佢就喺度介绍，譬如佢话究竟当你搭去将军澳站嘅时候咧，系咪等于就要去将军澳啦？ 呢个好嘅， 好呢个好嘅问题。 Sorry， 其实系唔啱嘅。 将军澳咧，只系一个大区，咁而大区里面有好多个小区嘅。 系啦， 有啲令到人哋会容易即系、就是、有误会，因为其中一个站叫将军澳啊嘛。 系啊， 咁其他嗰啲宝林系咪属于即系我哋唔熟嘅就唔知啦。 如果你去调景岭出咗，你想话去宝林，对唔住啊，你嗰度唔使六七十蚊的士，你都去 咁远嘅咩要？ 好一个东一个西嘅，佢哋调景岭同埋宝林系两个区嚟嘅，喺条隧道嘅左右边嚟噶嘛。 系啊，佢话呢个地区咧就比较好少啲嘅，即系比较好少啲嘅。同埋咧，佢话有一条，佢话会有啲人会分唔到啊。将军澳系九龙定新界？ 新界，因为个选区嗰个界别 系啊， 佢系拣过去西贡嗰边，好似嗱，其实我都唔系好肯定，对唔住啊。 新界，新界，我支持你，系啊，俾信心自己。 即刻惊嘅又 嗱咁样，将军澳警署。属于东九龙总区总部。 哦，咁啊东九龙区咯。 投票嘅时候投新界东。 哦，咁啊属于新界东咯。 香港邮政网页将军澳系写住九龙一部分。 哦，咁啊九龙区啦。 咁根据规划署，将军澳系属于新界西贡区。 哦，咁呢个系新界西贡区啦。 系咁即系点啫？ 我都唔知。喂，住喺将军澳都几混乱。 唔系，其实问一个问题得噶啦。绿色的士去唔去将军澳？ 又好似好少喎， 係喎，應該 係喎， 紅色嘅啫喎。 但新界區都唔係全部都有呢個綠色的士啊。 咁佢起碼新界的唔入到去啊。 好混亂啊，我 所以好難做地膽嘅真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电视广播早前就回购股份计划向证监会申请清洗豁免一事，入禀高等法院提请司法复核，高等法院颁下判词，裁定电视广播胜诉，证监需要撤回裁决和支付堂费。电视广播年初提出42亿元回购计划，并向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申请清洗豁免，但委员会5月公布，指电视广播副主席黎瑞刚持股最多，顾及与价豁免条件包括要求方案在外资股东股票权冇。外资股东投票权冇按广播条例扣减下获大多数股东赞成票通过，而清洗豁免亦都唔应该交由股东另行投票表决。电视广播不服裁决，指裁决凌驾广播条例，因此提出司法复核。一名外佣入禀高等法院，就强制与雇主同住的规定提出司法复核，案件继续在高等法院聆讯。代表外佣的资深大律师石永泰引述政府的统计数据指出，25,000个家庭中，聘请外佣主因是工资较低和工时较合适，认为可以通宵留宿的受访家庭不足一成。他说本地家佣和外佣是两个不同的市场，政府指不允许外佣在外留宿是为了保护本地劳工的讲法并不合理。警方在秀茂坪乐华南村拘捕一名25岁男子，他涉嫌同去年10月至今年8月在观塘、旺角和黄大仙发生的3宗冒警、强奸、非礼和盗窃案有关。警方话，三名女子早前在一个社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警务人员的男子，外出消遣期间，这名男子涉嫌分别借罪强奸和非礼两名女受害人，并偷取其中两名女子合共1,500元现金。这名男子昨晚在乐华南村一个单位被捕，正被扣查，案件由旺角警区重案组跟进。法国国民议会高票通过新反恐法案，赋予当局更大权力执行反恐措施。根据法案，当重要活动面临严重恐怖袭击风险的时候，各省省长有权在相关地点建立安全区。警方在安全区内有权检查可疑车辆，各省省长有权关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的宗教场所等。当某人的行为确实可能威胁公众安全时，内政部长有权下令将他软禁等。内政部长科隆话，新反恐法案目的在于11月1日全国紧急状态到期之后，建立常态化有效反恐机制。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昼1: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86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492.7亿元。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8.4升个六，工商银行6.34升八仙，建设银行6.9升四仙，中国平安63.25升9.5，恒生 H 股115.5系升1元，众安在线71.7升4.7，中国银行4.60 仙升两仙，吉利汽车25.65升9.5，比亚迪股份77.95升4.7，汇丰控股77.7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12.62，瑞士法郎0.972，澳元0.786，加元1.247，新西兰元0.718，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3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1,882蚊，比上日收市升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46美元，卖出1,275.61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几时都咁丰收。 行政长官10月11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市民在网上浏览全文，网址是 www.policyaddress.gov.hk。你亦可以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港铁多个主要车站、商场等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阿女啊，你出夜街啊？有种爱情叫年满18岁喎。 吓，我24都嚟紧咯。 嗱，有种爱情咧叫做彻底检查同埋测试啊，女。 当我哋由细识到大，仲要测试啲咩啊？ 机械都要测试噶。 系有种爱情咧，系一出现问题就要作出补救行动。 你哋系咪讲紧你哋嘅婚姻啊？ 阿女啊，唔好睇咁多爱情剧啊，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爱短剧》，嘉宾有佢。 调运安全咪轻事，预先检查好容易。我系骆一鸣。 手下留情，十月巨变。 晚九朝五，溏心风暴，豪俾你。 天与地，金枝玉叶，豪俾你。 咖啡王子，豪俾你。 陈， 豪俾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 下午3点到5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陈豪， 手下留情。 龙虎榜盘周精选， 坐程车啫，都可以诗意无限。 终生不懂自卑，于心欠缺同理。说过尽是花开，我跌了不起。于水深火热中，发现善意的美。爱没遗忘，此刻一个你。 车程中，以弯拿听住朋友讲佢嘅日事，眼睛咧就望住道后嘅车窗风景，突然间有种又温暖又慨叹嘅感觉。翻到屋企，以弯拿就用呢个旋律去记低，作曲王菀之，填词小黑。监制继续有冯汉铭，上榜四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亚军位置。王菀之《爱不曾遗忘任何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是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12:39，哇！雷暴去到1:30， 系 我头先出面听到啦，真系劲隆劲隆劲隆，系咁嚟了啊！真系 喂，中秋节啊，麻烦阿雷公啊，行远啲啦， 系啊，唔 唔好嬲住啊！ 真系忍忍手啊，真系。OK 啦，咁啊，猜猜我是谁啊？或者好似好耐冇同大家玩咁样嘅，其实都隔个礼拜出现噶啦， 隔个礼拜 反而隔世咯，真系。 我记得应该系隔一个礼拜嘅话咧，上一次我系冇翻嘅，应该系邵尊同你哋玩嘅。 好似系啊，有啊，有啊，有啊，有一次系、啊， 因为我哋要晒个相出嚟啊嘛，我记得呢一个， 系啊，有啊， 即系我有成个月啦，我未讲过大话啦，我个人咧真系平时喺呢个环节先至可以讲大话噶咋， 其实我哋呢个环节咧唔系净系讲大话 嘅，唔系呃人， 我哋系讲真话都得， 净系呢一句我已经讲咗大话啦。 OK， 嚟嚟嚟嚟嚟， 电话号码1872388，但系大家要听就系三个讲我哋嗰啲新闻， 系啦， 估下边个真边个假，你先至好打电话嚟。 系呢铺我仲唔赢？ 系啊，如果你答啱嘅话咧，咁样咧 有我哋嘅玉照， 系啦， 玉兔嘅玉照， 你玉兔嘅玉照， 玉兔嘅玉照， 你张相入边有个唔系张相有个兔，佢嘅意思系， 不如我哋下次笠住顶玉帽又影相， 嗰顶帽啊，玉帽添，我讲， 我以为你话兔仔耳仔耳仔添，系啦，我仔而家戴住嗰个耳仔， 系啊，呢只嚟玩， 好可爱， 系啊，唔系咯，唔系 我 哋啊嘛， 我有个尾。 不如我哋讲新闻啦，唔系咯，佢直接挑战人类嗰个神经刺激。 直接嚟咯， 嚟嚟嚟， 我是谁啊？ 先 好嚟嚟，咁我先啦吓，嚟嚟，我呢一单新闻咧就发生喺意大利嘅，跟住咧系啊，巴闭噶，讲嘅一个赛马嘅新闻。嗱，佢哋咧 啊，咁啊真噶啦， 系嘛？ 因为你好权威， 我可以咁讲得。意大利嗰方面 嘅身形。 搞错咁样俾佢入到啪啪声，我好唔开心啊！佢讲得好准确啊，因为咩？我哋好多听众 咩？嗰个咩？俾佢入到咩咩声咁样， 系咯？ 啲咩动作嚟？咩画 动作嚟嘅？即系嘭嘭声咁样。 我都完全唔想望佢啊！我啱啱望完你就咩肉兔，我就谂住望阿祖，佢又入到啪啪声。我呢个节目真系自己做噶啦，又要 想点？ 嗱，话说就系咁嘅，我单新闻就系咁嘅，意大利就发生 赛马 喺今年嘅较早时间啦，咁佢哋咧都会有好多即系盛大嘅赛马嘅情况，就争嗰啲咩杯赛啊之类嗰啲咁样啦。今次咧就突然之间大热门嗰只咧就冇咗影， 哦、 跑咗出嚟一只五十几倍，即系一只冷门啦，就走咗出嚟啦。咁啊、 哦， 颁咗奖俾佢，成件事搞掂晒噶。咁、 哦、 即系一个即系赌博嚟噶嘛，咁都有派晒彩啦。大家即系攞住嗰张飞仔嗰啲咧，有啲咧就啊唔系我搣咗飞仔啦，有啲咧就咦我中咗、啊， 就攞钱啦， 系爆冷添，攞钱系咪？怎料一。再跑多一场之后呢就大家就宣布咦那个情况可能有啲问题。 菜果有误。 菜果有误。但个原因喺边度呢个原因就系。 影错相。 唔系。 睇错相。 唔系。 出错。 认错码。 唔系啊系嗰场场次唔啱或者譬如第三场变咗第四场。 唔系喎。 佢啱 认错码。 认错码。 即系大家影相㗎啦系你嘅朱丽叶点朱丽叶赢㗎啦。点知认咗罗某。 唔系。系咁嘅即系啊朱丽叶赢咗㗎啦但原来朱丽叶根本唔系朱丽叶嘛。个马房呢出咗只罗密欧出嚟以为嗰只就系朱丽叶。 唔明。 即系明明嗰只 仲衰，我唔明 系啦。即系譬如嗰只马从来都系话阿朱丽叶出嚟跑步，集跑步添啊，跑马嘅。但系咧喺马房佢有好多马噶嘛，佢哋自己捞乱咗只马，嗰只根本从来都唔系朱丽叶。 等先嘅，佢都有个 number 啦，譬如七号啦， 系啦， 七号朱丽叶佢哋跑啦，咁我买中七号赢，咁我咪赢咯。 系啊， 咁结果原来七号唔系朱丽叶，系罗密欧。我话知你都系七号啊， 系啦，真系咁话。 唔系，但跟住就嗱， 咁啊七号啊， 喂，但系嗰有啲人就会话噶咯，你明明系朱丽叶跑过，你而家罗密欧扮朱丽叶，咁即系唔公平 喎。又系喎， 呢场赛果应该要作废， 因为咧人哋如果知道系罗密欧嘅，可能佢买，佢见到系朱丽叶，我唔买。 系，我呢个马名几好，罗密欧噶， 开头谂住趁翻用上我嘅，系啦， 咁啊都好嘅。 总之咧，原来咧就嗰个马房咧，即系阿连马斯佢哋啦，咁就搞错咗。 点解先？点解先？ 冇，其实只马。讲真，只个样都差唔多嘅，认错咗个 number。 唔会 喎，你点会啊？认错样，我哋 我都冇认错你，林一峰啊， 冇啊，咁我哋唔同样噶嘛。 佢哋真系好唔同样噶。 系啊， 系啊，好啦，好啦， 系啊，呢单就 真 定假新闻啦。我话我呢单新闻系真嘅， 我都觉得系真嘅， 我都 觉得 系 真，因为实在太过即系， 唔系，我唔觉得呢单新闻系真。 O K， 即系觉得系假，你觉得冇 可 能 出错？ 喺意大利，我就话发生咗呢一个咧， 冇可能 搞错马仔。交换咗马， 我信因为意大利人咧就比较放任啲， 冇可能讲到牵涉咁大嘅彩池嘅一啲比赛，有关于钱嘅，冇人有啲 同埋意大利啊。 佢哋曾經有足球場上面有呢個所謂電話門事件咧，即係都係有嗰啲 啊，係啊係啊， 即係麻煩你幫幫手啊嗰啲嘢咧，唉、哦，話唔定佢呢個馬都係咧，可能就係阿羅密歐咧，嗱其實同我哋翻學一樣啊，阿羅密歐冇翻學，但係如果可能佢再有一次 absent 嘅話咧，就俾人炒噶啦， 係， 咁於是乎就話朱麗幫我 take attendance 先啦咁樣，咁朱麗葉同佢過命嘅交情嚟噶嘛，羅密歐於是乎就幫佢頂包啦。成件事就系咁样啦， 真系有闷错包事件啊！ 系、哎、啦，而个练马师就叫莎士比亚啦。 阿祖就话呢单新闻系真嘅， 多谢阿田啦，多谢 阿 田 啦。好啦，阿田咧就单新闻系嚟自大陆啊，咁啊，大家咧放假去大陆咧，就好多时咧都去啲景区啊嗰度去玩啦、啊。 系， 如果唔去景区做咩啫？系咪先？咁景区嗰度有一样嘢一定要做嘅。一定要俾嘅系咩啊？ 入场费咯， 系 系、 哦、 咯， 即系佢有分唔同。 然后佢就问你呢单新闻真定假？你喺大陆入场要俾钱、哦， 我真系估唔到啊！ 我呢单新闻我都冇讲话真定假。OK， 咁咧咁啊，好多入场费啦。咁但系人由于地方又大，人又多、哦， 系 好多时咧啲嗰个叫逃票咧系好严重嘅。 有啊有啊有啊， 好严重嘅逃票啦。咁啊，于是乎咧，大陆咧起咗一个叫做 逃票网， 唔系。叫 在线难逃， 系 啊，在票难逃。 呢个名字我哋系冇得帮你收噶。 查逃报， 查逃报，边个报啊？ 部门嘅报。 哦，查逃报， 即系检查嗰啲逃票嗰啲人嗰、那个部门。OK， 查逃报咁样 okay. 就特登成立咗呢个查逃报咧，就系、是、做咩咧？查 逃 报系啦， 哇，好巧口喎、 啊，系啦， 好似好真咁啊。 咁样就系专捉嗰啲冇买票入场嘅景区嗰啲人。 我知佢条问题就系问佢个部门系咪叫查逃报，定系叫查走？查走数 或者查逃报？ 查逃报咧，点样去捉嗰啲逃票嘅人咧？就系讲紧咧， 我问下佢咯，你有冇飞啊？咁咯。 嗱，咁啊问佢飞，佢得好多面啫，但系佢唔系，佢要暗查，佢睇下啲人有冇揸住飞，系喺啲景区突然间走出嚟。即系佢啲，即系 喺个草丛 草 丛里 边，系喺草丛。 即系佢呢个暗地里查佢， 暗地里查啦。 如果佢兜兜面望住佢，然后拧转身查佢咧， 咁就唔算了。 嗰啲叫佢拧查， 系啦， 或者调查调转个头嚟查。 咁你查 如果查下中咗伏咧，就叫奶茶。 系啦，咁咧呢个查逃步咧，就会喺匿埋喺嗰啲草丛里面咧，突然间走出嚟跳出嚟咧，就截查佢哋，唔该避兵。因为佢惊嗰啲人咧， 埋伏喺草丛度。 系啊，佢因为惊啲人咧，即系话，譬如可能阿祖攞咗你张飞之后，俾佢查睇啊嘛，即系早有预谋啊嘛。 好想估啊！ 跟住啲人咧就会觉得，哇！我做咩？我以为你山贼就 山贼添， 真系神经啊！曾经咧真系打嗰啲人噶。 哦， 即系佢以为佢哋嗰啲查逃捕， 以为系贼啊， 系贼嚟嘅。 因为佢突然间走出嚟， 佢点解要咁样做咧？ 佢咪查你票咯？ 点解唔可以兜兜面问呢？ 咪兜兜面问，可能系你。兜兜 答唔到， 我都系假嘅。 答唔到， 系啊，呢个妇人唔识讲大话。 唔 系，兜口兜面问，我都话啦，你有机会可以攞咗其他，或者去逃跑噶嘛？你明唔明啊？ 佢扑出嚟，你都可以逃跑。 咪咯。 你突然间 你 会 有 咁嘅 炮 跑 出嚟，你会唔会逃跑啊？都系 假 嘅， 你系真定假？ 你话真定假先？ 我担心系真嘅。 假嘅， 我都唔信，我都觉得系假嘅。 咁你咪错晒咯。 唔紧要，好啦，到我啦， 嚟啊！ 你喺意大利，你喺大陆，我喺香港， 嚟啊！ 你信唔信香港嘅恒生指数？佢每升得多，越升得劲，啲僆仔自残嘅个案就会越多。 解说啦、啊，你咁样问完噶啦， 系啊、 哦，有原因 解说噶嘛， 有原因嘅。 佢哋咩？ 譬如好似今日咁啊，恒指系咁升， 啊、 大件事啦。阿乐乐翻嚟自己打自己，系咁冚自己，系咁冚自己。阿永永都系咁咬自己，系咁咬自己，自残自己真系。 冇可能， 真系会啊！知唔知点解？有原因嘅嗱。佢分两样嘢啫，有货同冇货。有货嗰啲咧，恒指升咧，佢就好紧张啦。吓、哎，死啦死啦死啦！升到咧，而家俾我几百点啊！我放唔放好咧？可以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你头先讲紧话啲后靓 仔， 系啊，但系啲家长咧就唔理佢啊，就好似净系挂住自己咧，好 投入嗰啲， 好投入，系啦。有货嗰啲咧就会肉紧咧，几时可以放先啱做嘅。好啦，咁冇货嗰啲咪冇事咯，冇货嗰啲就怨自己。哎呀，点解冇货噶？咁大只股票人哋升到几百点，我都买唔到、啊。 你即系话香港嘅股市个升幅价格，不论升同跌咧，都会影响啲家庭，影响啲细路。 呢个调查发现，直情系有数字。你信唔信咧？佢话咧，如果单日升幅啊，超过300点，升300点啦。 琴日就唔止升300点啦、 啊， 大件事啦。咁啲僆仔啊，青少年咧， 唔系跌咩？ 自残啊，入急症室咧，个案就会上升。 哦， 信唔信？ 唔信， 唔信， 完全唔信。仲要喺香港做， 系真系香港。 因为如果系一个好大嘅新闻啦，点解冇听过啊？ 真 系冇听过。 但逻辑你觉得通唔通啊？ 你自己话系真定假先啦、 啊。我话真嘅， 你话系真， 通 唔 通啊？ 不 通唔通啊？呢、這个逻辑 唔通。 点解唔通？ 喂，唔系个个都有玩股票噶嘛？ 咪凡系有玩嗰啲就会咯。 同埋你讲紧自残、 啊，自残啊，真噶、 啊， 真系会唔理佢噶。同埋咧，个人越嚟越紧张噶啦。于是乎咧，你个细路就觉得猛姜啊！阿爸，我重要啲定系五号仔重要啲啊？ 咁我问下你啦，你都有买少少噶嘛？投资噶嘛？ 系啊。 咁 你 有冇自残啊？呢个？ 我发觉琴日我仔咬手指啊！ 哎，我仔仲惨，唔咬齐添。 我个女仲惨，我个女咬骨头啊！佢 捉啦，咪捉啦，信唔信？ 唔信 唔信， 点都唔信啊！你哋 反明港文，我哋大家都有睇，都见唔到呢摊新品。 当我真 系即系当假啦， 假 一 定。 OK， 得就摆低1872388三单新闻，三单都话真嘅。 系啊， 三单大家都各自唔信噶咯。咁睇下你判唔判断到啦。咁如果你赢咗嘅话咧，恭喜你可以咧有我哋嘅玉照，你会后悔嘅。 想吗？让爱故事结束开始都把握到吗？光阴耗尽了不可笑吗？若要戒掉痛苦吗？学会坚持挨过这变化，别再假装天真不理他。想挣扎是吗？想摆脱是吗？重回动荡日子多可怕，才会珍惜今天相处吗？ I'll be with you， I'll be with you， 寻觅幸福最爱，不管一切，未怕崎岖弯曲高与低。 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1872388，猜猜我是谁？是打电话嚟估下啦，而家电话旁边有。 系啊 ，Hello， 中秋节快乐，边位 ？Helen， 系啊，中秋节快乐。 你好 ，Helen， 好啊，你估下我哋边个真边个假？ 阿祖就系真嘅。 系，点解信我？ 你讲得好似。 佢讲得好似， 讲得好假 嘅，都 好 似好真咯。 讲得好 似，可能俾你欺骗咗。 我希望你唔会啊！你信我系真嘅，好咁啊！天同豪仔咧，你又点睇？ 阿天 钱咧就系、是、真嘅， 都系真嘅。 点解啊？ 多谢你嘅信任。 我相信阿钱。 哎呀，佢嗰单你都信啊 ？Helen 唔系又话 逃票啊？哇，查逃步我讲得出口，都仲有假嘅。 咁啊，豪仔咧？ 阿豪仔假嘅， 假嘅， 因为你唔信我啫。 因为成日都讲大话， 系、你都知噶啦。 啲小朋友都唔会识得股票嗰啲噶啦。 哦，唔系小朋友识噶，系家长识啊。 家 长识， 但系小朋友又扯啲嘢，扯嗰样。咁未必 係 咯， 好似有啲大攬都請唔埋咁啊！ 你冇買股票啊？你自己冇買股票啊？所以啲仔女咪平安咯， 係咯， 係我就唔識，所以覺得你係假。 OK， 好啦，好好啊，就兩真一假， 係 睇你中唔中啦！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好，拜拜， 拜拜，中秋節快樂啊 ，Helen！ 好啦，聽下位聽眾1872388，你係邊個？趙 小姐， 係你好， 係啊，喂，我係秦先生。 阿田嗰个咧系真嘅，佢两个都系假嘅。 系、 哦、先讲阿田先啦。 我哋讲事件咧，唔好讲人啦。 点解系真嘅咧？佢 因为大陆系兴呢啲嘢噶嘛。 兴边啲嘢？ 喺个草丛度扑出嚟， 周围查嗰啲噶嘛。 但你想唔想象到系匿埋喺个草丛？ 匿埋喺草丛，我突然间突击检查你有冇买飞、啊。 会噶，佢会掹你出嚟查噶，佢哋嗰啲人会。 系啊。 即系冇咩做唔出 系 嘛？ 系啊。 Okay, okay, 好啦，我同阿祖点解系假咧？ 点解咧？因为系阿祖个绝对冇可能喺外国都会出真嘅嘢、假嘅嘢噶嘛， 系系 咁啊！ 佢唔知噶，就有个失误咯，跟住点知就跑完马仔先知道出错马。 系咯，咁啊冇可能嘅。 即系外国冇可能。 冇可能啊！ 好啦，豪仔讲我咧，股票上升。 豪仔嗰个你话股票有咩理由为咗小朋友咁啊养佢自己去赌完就唔理屋企系冇？ 系咯，但系唔啱噶，但系佢真系做。 但系总有啲唔负责任嘅家长噶嘛。 系啊， 系 啊， 我话系假咯。 就所以你觉得唔？ 啊，你唔信啊？ 小朋友 唔信， 讲啲小朋友咁矜贵，有乜可能啊？ 哦，咁又系， 系 啊，好啦， 多谢晒赵小姐嘅电话， 多谢赵小姐，好，拜拜，好啦 ，off 咗麦， 唔系咯， 因为忍唔住喺度 抹台，真系， 真系好正喎， 太子，太子， 你好啲抹台做咩啊？ 你唔嚟我屋企抹？ 我哋听下个电话啦，好嘛 ？Hello， 你系边位？花花，阿伯啊， 花花啊， 哦阿花， 系啊，阿伯，你阿 点啊阿伯， 阿花， 我觉得阿祖嗰个系真嘅， 系 点解啊？ 佢真系讲得好顺，我觉得好好 顺， 系佢讲 得好好 顺啊，系讲得新闻， 咩即系我讲到好顺，令到阿花就相信 都有道理嘅， 系啦。假咧，一定 会 有少少 甩甩 咳咳或者停下咁。 你叫阿祖讲一次我爱你俾你听啊！ 我爱你， 快啲讲，快啲讲！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真唔真啊？ 好真啊！ 哇，好 hot 啊！佢好 hot 啊！ 系啊，阿花好可爱啊！ 我又讲啊，我又讲啊，我爱你啊！ 唔得啊，有少少停顿 啊， 我觉得 系啊。但如果系咁样计嘅话咧，我觉得你呢个逻辑推理嘅话，阿田个单佢头先窒窒下窒到咁样嘅话，实系假噶啦，你觉得系 咩都系假？ 系 啊，点系拣嘅？ 因为阿展嗰个咧，我听落我已经系笑爆啊！喺度，即系佢点样无端端喺个草丛跳出嚟？咁佢点啊？查完之后又跳翻入草丛？ 佢有埋个画面， 我又跳出，我又跳入，我又跳出，我又跳入咁样。 我哋一齐跳出香港报新闻嘅，天地一样。 但系查图布啊，真系佢。 如果你唔讲跳草丛，我都觉得有少少可能系真嘅。咁但系你众目睽睽之下，点样跳翻入草丛入面又再 系咯？咁佢唔跳草丛咧，就擒树噶啦，喺树顶上啪咁样跳落嚟噶啦，真系。好啦，咁豪仔嗰单咧， 豪仔嗰个我都系假嘅。 点解啊？ 你话咩？嗰、那个数据系咩？急症室嗰啲啊？咁你唔系个个自残都会送去急症室噶嘛？咁同埋都唔会点样查？即系有咩机构会查呢啲咁嘅嘢嘅啫？有少少奇怪。 真系有嘅，你真系唔信？你有冇买股票啊？ 有冇话去急症室啊？我想问， 我有啊，好似 我有啊， 你有冇买 都唔肯定咧？ 你有冇买股票啊？ 我有嘅。 你有冇细路啊？ 有啊。 佢有冇事啊？ 有啊，但我冇送去急症室咯。 阿花你好醒啊！我祝你中秋节快乐啊！吓， 好啦好啦，哎呀， 好中意呢个妈咪。 阿祖讲声我爱你，冧到佢爆晒， 好几声噶。 好耐冇听过人讲啦嘛，嗬。 乱讲啦，多谢你啦， 好听过我讲啫。 好， 拜拜。 系啊，好容易呃嘅，所以 系啊系啊，喂，氹两下得噶啦，你知啊。 好，听到个电话号码 ，Hello， 你好，风骚快活人，早晨。 系余生， 你好你好， 你好， 中秋节快乐。 系啊 ，Hello， 点啊？边单真边单假？ 啊？ 边个真边个假？ 全部 假 嘅，全部假嘅。 我中意你呢个开晒，你先讲，先讲阿祖先啦。 一分钟冇礼物嘅，我想 阿祖个我都话佢真嘅。讲 跑马嗰个啊， 系啊，跑马嗰个。 我以为阿天马冇理由出错嘅，因为冇接揾到落印 嘅。哦，要落印嘅，所以冇理由出错。 有落印。 好，阿田 咧， 阿田咧， 喂， 阿田咧， 查逃飞嗰啲啊，逃票嗰啲啊， 但系好多 A 货。 系啊， 达到 A 货啊，票都有假啊，真系。 喂，时间关系啦，咁啊冇办法啦，咁我哋你听总之三个都系假啦。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开股啦。 好，阿祖嗰单系假嘅，由头到尾我自己作出嚟。 我都话你一 句，你嗰单， 我单系真新闻嚟噶， 估你唔到。 查淘宝我都可以讲得出啦，你话啦。 我嗰单系真嘅，吓今日新闻，香港大学嘅研究，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搜集咗嘅数据，真系同同期嘅恒生指数波幅推算，证明咗嗰种升幅超过300点，自残个案就会升。 嗱， 我系真啊， 真系估你唔到啊！嗱 ，Helen 赵小姐同埋余生咧有答到啱嘅，咁啊有礼物啦。阿花咧个人可爱，所以你答错晒，我哋都送礼物俾你啦。 再见， 拜拜。